外输入的新增病例占79宗。另外，广东新增3宗本土病例，并没有新增死亡个案。过去一日新增54名无症状感染者，另外有67人当日转为确诊病例。全国累计超过82000人确诊，3341人死亡，超过77000人康复出院。天气方面，一道云带正系覆盖广东。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以及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47点，升144点，总成交金额292.9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2800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27点，升10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94元，升2.6；友邦保险72元，升4毫；美团点评95.3，跌1.95；阿里巴巴195.7，升4元；中国平安77.05，系升8毫；信宇光学科技109.8，跌2.7。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3，英镑9.733。瑞士法郎8.037，澳元4.983，加元5.59，新西兰元4.751，欧元8.4815。每百日元对港元7.20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889。日经平均指数报19473点，升430点。港金现价报15940元，升6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2.02美元，卖出1723.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你好，我是 Mandy， 先讲中坏车，就在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跟落桥位呢，快线有架坏车阻路，经过敬请小心。就是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跟落桥位快线有坏车，经过请小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御龙居，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就在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东九龙政府合署，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排队星河名居，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跟信业街一段挤塞。最后提提揸紧车的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太古城桥底去柴湾，大老山隧道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去马鞍山。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做选民限期要留神， 由选区事务处孖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合体策动的音乐选民有得拣互动游戏，由投选心水歌曲，感受选民的意义，你更加有机会赢取选民有礼心意包。 记住留意今个星期凌晨2点到6点的轻谈浅唱不夜天，做乐迷和选民都记得要投票啊！如果你还未成为选民，就快点在5月2号之前登记啦。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1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第31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全年最受欢迎十大国际金曲 候选名单 ：Adore You Harry Styles。 Before You Go, Louis Capaldi. Monkey Business, Asher Voice. Underdog, Alicia Keys. Beautiful People, Ed Sheeran featuring Khalid. 乐迷投票现正展开，立即登上 rthk.hk 支持你的年度歌曲及歌手。截止日期4月26日。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了，好多人说由他吧， 开心有一日，不开心有一日， 有些人可以， 但是我们做不到， 我们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其实为什么我们要分开三次讲那么多呢？ 喂，人家的铺排是这样的， 为了听众，我们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不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猪猪侠。 OK， 前面那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先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哎，不是黑袍黄队， 顺服不倒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放手拜个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直播室有黄耀祖，家居有桂花田。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所有风骚嘅听众。早晨。 系啊，阿天，你可唔可以喺你个视像镜头面前企起身咧，转个圈俾我哋欣赏下你饮饱食醉之后嗰个身形咧？ 我话俾你知，佢琴日自己煮个餐咧， 系咪佢自己煮噶？ 唔好理啦，总之佢食咗个十二大鬼啦，唔系九大鬼，我话俾你知。 哎呀， 你琴晚 点 会瞓到啊？真系 唔系咯？你今朝我觉得你应该起唔到身噶，捧住个肚啊！ 真系仲滞住嘅，因为真系实在太丰富，因为真系好久冇咗。 得啦，收佢钱啦，佢好 office 啊，系咪先？ 都觉得系。 听落去， 哎呀，信号有啲收得唔清晰。 系咩？ 系啊，太空发射站嗰度俾土星干扰到啫。 我见人哋有只13寸大蟹，我咪要犀利过佢啫嘛。 哎，我都觉得你两个都系咧一啖啖啊，真系海鲜兵团嚟噶。 咁唔係啊，嗱，首先因為阿田就生日啦，咁咪食餐好都好合理啊。 係咯。 另外，大家其實而家咧，所有嘅市民咧，都真係要諗下唔同嘅方法，就係居家點樣可以盡量我哋要保持住我哋嘅日常，起碼冇得出街食。 佢嘅日常係一隻13寸嘅大蟹啊。 咪就係咧， 呢個係第二個炫耀嚟嘅。我要保持居家日常啊，日常。 我琴日先因為生日，所以先大排。 係咯，你真係。 我 真系 输 晒， 咩啊？ 你输 晒，我有特别原因。你估你 六十大寿，你六十大寿都系食过十二大鬼， 系咯， 咪咯。阿祖系日常都13寸大蟹啊， 嗰只蟹啊， 哎呀， 真系 啊！佢仲要系不经意嘅啫，我而家即刻唔望住佢，我净系望住个视像。佢不经意话俾你听嘅话，我哋要保持啲日常。 系啊， 13寸大蟹， 咪就 系 咯。 系阿祖啊，你咁样， 我真系入唔到。 不如你同桂花田调转咧，今日你 home office 你炒啊， 你 真 系。喂， 我嗰个日常啊，系复活节嘅日常。你生日都十二大鬼啦，我讲紧耶稣复活喎，而家系咪先？整只13寸蟹咧， 圣经有边一页话耶稣食蟹？ 耶稣复活要食蟹系咪先？ 系嗱，你个生日饭，琴日嗰餐点啊？ 点解 有十二大鬼咁劲啊？讲嚟听下。 好耐冇见过屋企人，由新年到而家冇见过啦。你谂下， 佢嘅屋企人唔系净系讲紧阿乐乐永永嗰啲嘅， 系啊，讲紧 啲家姐阿哥啊嗰啲，好多人 生礼咁 样。咁几多人出现咗啊？最后 咁其实都系多咗3个啫嘛。 OK， 佢惊烦烦，佢讲到咧多三个，多三个 就可以噶啦，系咪已经要 一点五米，一点五米咁样系啊？ 我原本屋企有5个，咁再加多我家姐阿哥同儿生女咁样咯，好高兴，真系 4个一台，即系2台麻雀。中间保持住一点五米嘅距离。 如果你度唔到1.5米距离，我教你啊。 咩啊？ 你问阿祖借嗰只鞋。 抹开两个蟹钳加埋一点五米啦。 你要揾一点五米嘅话，你要邀请埋阿祖，佢瞓喺地下，一只一 唔使你只蟹咪得咯，擘大咁样。 你 睇 下你 把 花臂咧，十三寸嚟。咪 咯， 个镬都蒸唔到啊！阴 蒸唔到啦，太大镬啦，系真。 点都系咁样晒落，晒到尽啊！真系。 梗系要啦， 几惊啊！ 喂，咁你嗰 个好多，因为真系咧， 有咩食啫？我哋头先见到你张相里边有啲过年食品嘅，点解会？ 有年糕咩？ 唔系啊，有鲍鱼好似系，定系嗰啲咩？ 一定系过年先食嘅，人哋专系卖鲍鱼嗰啲，真系菜过你把口。 哎呀，我啲日常就系咁噶咋，真系我过年都冇得食啊，阴公。 一年一次嘅真系， 佢又炫耀啊！佢话过年先食咁多鲍鱼系。 过年先食鲍鱼噶嘛？又真系。 系咯。 佢而家话过年一年一次啊！我话人哋卖鲍鱼嗰啲真系抢你个嘴。 唔系啊，咁好笑啲鲍鱼会话喂日常食翻两只咁样噶真系。仲有咩食啊？ 我买龙虾啦。买咗扇贝啦、带子、东风螺啦，仲有嗰个叫做 啊，赤 米虾啦，仲有鲍鱼啦。 咩赤米？赤米虾系咩？ 赤米虾好细只嗰啲咧。 赤米虾我嚟煲粥噶。 点啊？赤米虾好细只， 你识唔识啊？ 虾几一种咯？讲到自己唔识咁， 可能系赤米嚟嘅， 系米嚟嘅， 米嚟嘅， 唔识噶， 赤米咯， 即系虾米咯。 巴闭啊！你咩嚟嘅赤米虾？好劲喎！ 成日有噶，所以咧，如果 唔系日常嚟噶呢只， 哦好啊咁， 系very good 啦、 啊。喂，好开心啊，因为即系即系我认真啦，我琴日有份帮手煮嘅，因为姐姐都系吓， 搞唔掂啦。其实你要请个大厨出嚟，我话个厨房唔够位摆啊，真系， 因为你入唔到个厨房。 咁咧即系都攞埋咧，以前即系之前咧，咪好多时咧层层叠蒸嘢，蒸嘢，蒸嘢，嗰个笼咧，哦咦，真系大派用场。 即系你嗰个属于咩十大买翻嚟？唔用嗰啲廚具，而家就終於都出爐啦，可以。 係啊， 你講咪俾人哋知呢個好曬命。我哋頭先講啱啱好四層啊，每層蒸一隻龍蝦，你知唔知啊？ 咁犀利啊！ 佢係咁講， 每層蒸一隻龍蝦。 唔係啊，一層可以擺咗三片咯，咁即係一隻半咯。咁我整咗三層，咁啊，即係嗰度成四隻。 咩叫三片啊？ 即系咁，你劏 开咁样就半只加半只啊！ 系啊系啊， 我哋先至明你讲乜嘢。 系咯，佢 叫做三片， 三片龙虾。我以为你，我以为你巴闭到你片只龙虾当鱼生一片咁嚟食嘅，真系。 未至于咁巴闭。 哦，厉害厉害。 所以我觉得有时咧，真系咧，喺屋企自己玩呢个煮饭仔咧，系都系一件开心事啊！ 你知唔知咧？我仲要爆佢一个秘密咧。佢而家 cut 唔到我麦噶嘛？佢啊，佢哋玩嗰啲生日祝福咧。屋企人之间要玩斗快啊！ 即系咩啊？即系十二点之前一定要第一个就要讲生日快乐。 佢晒命晒到呢个地步啦！啲无伤大雅呢几好啊！ 快啲讲啦！ 我冇啊！我就开个头啫，我等佢自己噏噶咋。 咁你噏啊！你噏啊！ 佢话屋企人咧要同我斗快讲生日快乐。 哇！即系讲到太上老君嘅嚟噶。 佢直情王母娘娘咁样。 系啊，迟一步我踩地头咁啊！ 系啦，文武百官边个最快同哀家讲生日快乐啊？咁样哇！真系原来要斗噶阴公。 有鬥啫，我只不過話俾你呢個現象啫嘛， 或者佢哋個個都好想同你講生日快 樂，然後仲要互相話阿哥啊，我講先噶，唔係啊，阿媽我講先噶，咁啊，老婆啊，真 係嗱，其實暗地裏佢有另外一層嘅意義， 係啦，我哋都明 嘅，嗰層意義就係琴日有一個人咧翻到嚟直播室之後咧，即係我喺個視像度見到嘅啫， 係啦係啦， 係唔記得咗。有位女主持生日嘅，直到咦有蛋糕嘅，哎呀生日快乐啊！咁样先讲嗰个就系曾志豪啦。 哦，我正常噶呢个，正常噶我呢个。 太上老君应该要点样去对待佢啊？咁 唔紧要，我真系真系预咗嘅，即系冇惊喜嘅呢个人，你明唔明啊？ 起码 keep 到系咪啊？ 哎，我未唔记得带钱嚟夹啊。 系咯， 听日再补翻。 唔怕你直接俾佢啫嘛，你望住我讲都冇。 系咩？唔系俾你嘅咩？ 俾我， 佢自己 俾佢噶。哦 ，sorry 啊，真系系啊，好啊好啊。咁今日都见唔到你唔俾啦。咁 最后佢咯， 最后边个赢啊？最后边个斗快同你讲生日快乐赢啊？ 当然啦，越洋嘅始终都系唔够咁近嗰个嘅， 远水救唔到近火啊！ 系啊，心意到咗啦，心意到咗啦，真系。 你琴日玩得开心啦，听首歌翻嚟啦。我知阿曾志豪啦，琴日你屋企都搞咗个大龙凤喎，系嘛？ 日常啫， 嗰个日常。 喂，喺度想多谢晒咁多位听众嘅祝福啊，多谢晒。 仲有好多同事啊，几锡你先得噶，多谢榴莲添 啊，系啊。Let's go crazy, crazy, crazy till we see One Direction 啊 ，Live While We Are Young， 琴日我就真係好 young 啦，真係。 我見嗱，我就睇到你相啫，見到何仔自己喺佢嘅社交平台度求救。 係啊。 咁我應該我睇一張睇到唔係你打爛嘢定整爛嘢嗰張相嘅， 係 整咗一輪都未搞得掂，嗰啲就尋求各方好友大神協助咁樣 嘅。我必須要將我琴日個人嘅經歷同大家分享，因為我覺得咧呢個係一個普遍嘅現象嚟嘅。 我哋話俾大家知係咪普遍啊？ 係 定係三比二男先至有嗰啲咁啊？ 唔係，話説咧，我琴日咧就又去咗呢個運動鋪嗰度啦。咁因為咧真係日常啦。即係如果要令到啲細路咧喺日常屋企裏邊咧都可以散電， 之後你又想俾你老婆鬧你啲乜嘢 啊？你知唔知呢個就係我第一個想同你分享嘅嘢？ 你又俾老婆鬧啦，係咪？ 譬如平時咧，我記得嗰陣時誒關長年代咧，佢就會話咧，即係買高達翻屋企咧係要偷偷地運噶嘛。即係嗰陣時成日都好多唔同嗰啲人咧都係啊，即係要有呢啲經歷咧。嗰陣時我冇嘅，因為我又唔好嗰啲模型咧，我成日都會覺得驚咩啊？點會買樣嘢翻去？惊俾老婆闹啊，冇用嘅你哋真系。 如果你之前应该你买少咗嘅，如果你老婆都唔系咁中意睇书嘅话，你买嗰啲咁多书咧，其实你嘅另外一部有权去闹你嘅。 唔系，但系因为书咧，你相对细本好多咧， 你买得多都要打你噶， 系唔系？佢就打你咯，真系。 唔系啊，但系问题佢知道佢老婆同佢有同号啊嘛。 系啦， 系啦，即系虽然冇事咯， 所以开头模型咧，我冇共鸣噶，我成日都觉得话有冇咁惊啊？我话你哋有冇咁惨啊？咁样啦， 我有偷运啲衫翻屋企噶。 系啦，嗱，我都系跟唔到嗰个恐惧噶。 你件衫系咪又系新噶？唔系，买咗好耐啦。即系嗰啲咧，呢啲系我嘅日常。 但系我琴日就试咗一次啦。同埋咧，我又去到運動鋪度啦， 有啲咁嘅感覺啦嘛。 咁咧，我先買咗幾樣嘢嘅。第一咧，我就聽佢講咧，佢就話啊，佢想即係喺屋企玩下有啲平衡墊嗰啲咧，有個好細嗰啲 cushion 仔咧，墊高少少咧就可以俾你上去玩，好似玩 搖搖板嗰啲咁啊。 佢類似嘅， 玩平衡啊， 係平衡嘅。但因為咧，總之佢一個漲咗少少嘅 cushion 咧，你咪會唔係一個平地啦。咁、 okay. 你企上去嘅話咧，你要有平衡力噶嘛，咁可以練下你啲好細個嘅就，佢仲可以兩用咧。你當係坐喺張凳度做 cushion 又得。 哦， 咁即係個 size 唔係好大啦。咁呢個佢 OK 嘅。Nike 嘅，所以佢就冇嘢喎。咁、我又另外買咗， 危險度唔高啦， 零啊， 破壞度亦都零， 係啦， 同埋位度都唔大， 同埋佢需要嘅， 老婆嗰關 係啦，同埋佢需要嘅， 好啦， 咁跟住另外我買咗個咧，就係我嚟做sit up 咧。佢話而家有個方法咧，就等你條頸咧唔好淨係攞隻手咧壓上去。 OK， 佢就有一個咧少少好似一個膠托咁樣咧，擺喺你個頸後邊嘅，佢中間左右仲有兩條繩咧。咁佢就所謂科學化嘅方法咧，等你夾上嚟嘅時候咧，係成條頸椎咧都用力，就唔係淨係攞隻手。 就唔会用错力啦，我继续运动，咁我又觉得安全啲又好啊。 嗱，开始有一格秒我咯，佢我老婆已经翻嚟话：你成日做 sit up 咩？咁摆嚟做咩啊？咁样 呢个又合理嘅。 咁但我用逻辑驳翻佢，未买咪做失少咯，买咪做得多咯。 呢个我支持啊， 系咪啊？ 我买哑铃嘅嗰日都系同一间咪做好啦，买咗哑铃啊，买咗哑铃之后咧，真系可以咧，我隔篱嗰度话， 即系逼你做多啲噶嘛， 系啦，你几好嘅，屋企做运动啫咁样。跟住又牙位咁样咯，跟住唔系我话你要投资噶嘛，你添置咗啲嘢先至可以鼓励到自己噶嘛。 你个哑铃有冇用到啊？ 日都有用， 日日 买咗之后 佢一路晒太阳，日日拎上去晒太阳。 系啊，真系，我买咗摆咗落 个点摆喺嗰个点？ 系啦，我晒住太阳做运动啊， 系 啊，都 OK 嘅。嗱，哑铃我都有买，不过唔系买俾自己嘅。开头咧，我细阿大仔咧，佢嗰日去到咧，佢见到啲0.5kg 嗰啲好幼嗰啲咧，佢就话好开心啊，好玩咪好啦，我买俾佢啦。 你个大仔咁样。玩好开心，好开心撞咗落个细仔度啊！ 结果咧就细仔同佢一人抢咗个咧，系咁当呢个八角零锤咁样咧， 系咁打啦，当武器啊！ 直情当武器啦！咁我第一时间 冇可能买， 唔系我老婆话 OK 喎，佢开头 sorry， 我唔得罪太做啊！你 咁我就即刻收翻佢啦。好啦，最尾嗰个我就唔敢啦。 系咩？ 我咧就买咗个，系啦，系我买咗四样嘢。我琴日仲要好叻，我就搭巴士翻嚟，其实都系称到我咧，真系。咁咧我就將個三樣嘢擺入去之後咧，我仲要聲東擊西，不停叫佢同工人拎入去啊，快啲拎入去抹啦，又污糟啊，快啲抹啦！ 你買咗樣咩？點解你會覺得你老婆會鬧 咧？咁跟住咧，我就將另外嗰盒嘢咧，我就塞咗埋咧喺個門口咧，攞啲膠袋咧遮住，然後咧仲要咧拱咗入去之後咧，咁我就沖完涼啦，沖完涼咧我仲特登嗰個遮住喎。咁我老婆喺出边仲闹紧仔啊嘛，我就话：阿老婆，一阵你入房先啦，我搞掂佢哋得啦咁样。咁我就好想咧，将嗰样嘢 小童奸 偷偷地咧，将佢拆出嚟啦咁样。 系， 谁不知由于屋企又冇5000尺，我冲完凉出嚟，我老婆已经话：你真系买咗啊？哇！点解你会发现嘅？ 买咗咩好神奇啊！ 我咪买咗个儿童弹床咯。 哦， 错到嗰个地步啊！你琴晚有冇得翻房瞓啊，曾志豪？ 我买咗个儿童弹床 喺屋企，真系啊！ 真系好 仲玩蛋床噶、 啊， 但系所有阿妈都唔想个细蚊仔玩蛋床噶、啊，除非你屋企有个花园啊，5000尺嘅室内都可能有盏吊灯啊， 我有水晶吊灯添啊， 你可以揽住上去咩啊？ 阿永永细个系好中意跳蛋床噶， 你有冇买俾佢啊？咁 跟住咧，佢成日两个买，我 系系啦，点会即系有即系室外嘅地方就会好啲啦，系嘛？ 呢个系一个承诺嚟嘅，知唔知啊？我第一次带佢， 承诺未错咯。 我第一次带佢， 你做咁大个人，你做过几多个承诺啊？你而家为咗个仔去守承诺， 哦，对上一次承诺就系同老婆结婚嘅啦，已经。嗰次我带佢去咧，佢有个 display。佢就跳到好开心，跟住嗰阵时我本来想买噶，点知佢嗰阵时全线缺货，系啦，佢直情缺到佢话咧，你去边度订都冇啦，过几个月嚟啦咁样。 我知嗰间铺都好多嘢都冇货，你排队都买。 咁结果我嗰日去到咧，真系有，仲要有5、6嚿喺度咧，咁我就立咗个花去啦。我阿仔应承咗咁样，结果我老婆琴日就哇只眼咧真系大到咧，本身只眼都大噶啦，直情大到，跟住咧你知唔知 个口啊？ 系啦，好啦，咁但系中间咧就发生咗咧天堂地狱嘅事情，佢就好嬲啦，入咗房唔理我。咁我就自己砌啦嗰个嘢，咁啲砌到嗰个铁架咧，因为佢要镶嵌啊嘛。总之你就可以想象咧，其中一个构件咧就系一个铁架咧，就系个四方框咧，俾你塞条铁通入去嘅。 系系系。 咁然后咧，仲要唔系就咁塞，你仲要攞锤仔咧揼。 系 揼到佢，话我真系争啲想顺口讲，你要揼得佢好实咧，先入得去嘅。 系唔好中间漏咗啲字啊。 系啦，因为佢真系要你揼，哇，好实净啦，就塞到佢啊嘛。咁咧我。太耐冇做呢啲土木工程，我望住我话 OK 啊，咪有个窿塞落去，揼，搞掂。 咁 跟住之后，跟住我一砌嘅时候，我话啊，点解咧？佢明明系嗰、那个弹床咧，佢个床垫咪下边有好多只脚噶嘛？ 系系 佢应该系90度直噶嘛？但系点解我全部都系咧一个同心圆咁样咧？嗰啲脚全部都系向内 嘅。朝中啊，真系 我冇理由嘅。我话点样跳啊？ 你咪变咗 你太大力揼揼到佢咬咗。 原来咧。 向落去打 系啊，个方向咧，我冇教到个方向啊。 聪明仔， 结果咧， 结 果我就有嗰张相出嚟，我就问啲人，我揼咗入去啦，点样可以掹得翻出嚟啦？结果我老婆睇到之后咧，开心到佢咧，佢话抌咗佢啦， 因为你已经破坏咗佢个结构啦。 佢话抵死一抌咗佢啦，唔好要啦。唔好要啦咁样， 跟住喺个仔面前真系好丢架咁。 唔系我匿埋喺房嘅， 个 仔就日日喺度不停喺度问咗，佢话几时有得玩啊？几时有得玩啊？跟住我万念俱灰嘅时候咧，我果然系一个天才。 吓、 啊！我就攞个锤仔嗰、那个扁嘅部分，将佢反方向揼， 又 揼到佢好实，变成揼到佢好松，竟然揼得翻出嚟。跟住我老婆就即刻。 睇下用咩方法啫嘛。 我老婆即刻冲我出嚟，佢又见到我 update 咗我呢一个最新嘅状态。佢就话冇搞错啊，退货。跟住佢话唔好啦，你俾我 你嗰个好难退咯，你又揼到散， 啊、 又揼到松咗咁样。 咁但系最后咧，琴晚都冇得玩，因为原来咧砌嗰嚿嘢咧，我想话俾大家听咧，你唔好睇小佢。个说明书明明写住装嵌时间系30分钟，我用咗4个钟。 唉、哎， 好啊， 佢个说明书冇写错噶，你对自己自视高咗系另外一件事啊。 哇，我真系 情人如意嘅嗰30分钟。 你知唔知我装完嗰个弹床，我觉得我已经跳咗一世嘅弹床咁样。哇，攰到咧，我工人望住我，佢话。Sir， 你 终于搞掂啦， 死未啊？ 系啦，两个仔瞓晒觉，所以 唔系毅力咯。而家显示你有嗰份毅力就好啊。 所以我就系想话俾大家听，系啊，啲买嗰啲运动用品咧，量力而为啊，真系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话，负责港澳事务、代表中央的港澳办和中联办就立法会情况作批评或谴责，并非无的放矢，而是事实俱在。他认为两办指出问题是啱的，并非干预。谭耀宗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反对派利用选主席程序拖延半年，有人提出诸多理由和借口，以议员身份滥权，阻碍立法会正常工作。对于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郭荣亨是否涉及公职人员行为失当，谭耀宗说要交由律政司考虑，但是令到立法会不能够正常运作就是失职。 他又说并非要马上起诉郭荣亨，但是对方应该收手。谭耀宗又说立法会议事规则委员会亦都要考虑怎样防止同类情况，他认为有需要修改议事规则。港澳办和中联办昨日批评反对派议员瘫痪立法会、内委会，被点名批评的公民党法律界议员郭荣亨对中央部门高调干预，尤其是立法会事务表示遗憾，认为是明显违反基本法，破坏一国两制。郭荣亨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违反公职人员行为失当属刑事，反问自己违反就职誓言哪个部分，认为中央昨日提出的言论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不会猜测律政司是否会跟进。郭荣亨说他作为内会主持不会扼杀议员发言权利，多名议员在会议上发言是因为他们忧虑中央知道立法会换届之后，建制派可能失去立法会的主导权，因此想趁着这个时期先通过基本法二十三条和国歌法等的恶法。关注综援低收入联盟组织干事黄佳音表示，组织访问250名基层市民，有77人已经失业，132人的工时减少，认为政府的第二轮防疫抗疫基金没有关注工时被扣减的雇员。黄佳音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不少工时被减的雇员都是做散工，没有强积金户口，他们亦都不是失业，不能够受惠于放宽综援资产上限的措施。他提到，调查反映一半雇主不会因应政府的工资补贴措施改变结业或解雇的计划，认为政府的第二轮措施未能够支援雇主缴付租金，帮助不大。南韩过去一日新增27人感染新型肺炎，连续第13日新增感染人数少于100人，再多5人死亡，累计确诊病例有10564宗，222人死亡，超过7000人康复。新增病例有11宗来自首都圈，京畿道占最多的8宗，首尔就有2宗。另外大邱和庆尚北道有8人感染。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和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99点，升199点，总成交金额403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02点，系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54点，升13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95.4，升4蚊；友邦保险72.25，升6.5。美团点评95.9，跌1.35；阿里巴巴196.3，系升4.6；中国平安77.4，升1.15；小米集团9.99，系跌1.5；中国海洋石油8.66，系跌2.6；信宇光学科技109.7，跌2.8。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3，日元107.62，瑞士法郎0.965，澳元0.643，加元1.386，新西蘭元0.613，人民幣7.044，英磅對美元1.256，歐元對美元1.095。日經平均指數報19402點，升358點。港金現價報15,940元，升61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22.93美元，賣出1,725.12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讲啦，咁较早前咧，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落桥位快线嘅坏车咧拖走咗，咁而家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喺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喺游丽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牛头角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利基大厦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彩虹村一段行车缓慢，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顺业街一段咧就比较挤塞。咁另外，由于有道路工程，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希福道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窝打老道去尖沙咀近住希福道一段咧都系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东区走廊太古城桥底方向柴湾、大老山公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马鞍山，同埋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常德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是 Jackie。我是一个中学教师，多谢前线的医护人员默默的付出，希望你们个个都可以身体健康，加油。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同心抗疫，我们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在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1936年西班牙爆发内战，带领国民军的佛朗哥得到希特拉和墨索里尼派出空军和战机相助，成功推翻共和政府。这场内战更成为纳粹空军练兵场，打造日后令欧洲各国闻风丧胆的战斗机部队。而英国制造的喷火战机能否抵挡来势汹汹的德军空袭呢？一飞冲天之两战之间，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喂，花儿，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风头火势，好多时候咧，好爸爸咧，同埋好老公呢两个位咧，系有好大嘅矛盾嘅。琴日佢成功攞到一个中间嘅平衡点，个原因就系本来老婆已经要发火，阿仔又见佢咧砌嚟砌去都砌唔到嗰个跳弹床喺屋企，但系佢个平衡点就系佢用努力，佢砌咗四个钟头，砌到令到佢老婆唔出声，砌到令到佢个仔都瞓咗觉，所以佢就成功平衡到，做到好爸爸同埋好老公啦！恭喜你啊，曾志豪！ 你总结得好好啊！呢、这个就是我昨天的策略来的，其实我故意的，这些叫做什么？以时间来换取空间。哼，讲完自己都有点声去添。正如昨天有些网友所说，咦，你真的昨天名副其实是识得那一条铁、哦、你那条铁我现在真的掌握了，如果你有这个弹床的话，我想我现在我帮你砌快很多啊，三个钟啦。我呢个弹床咧就所谓失而复得又得而复失啦，咁啊亦都有啲朋友咧，如果你参加咗旅行团嘅话咧，可能你亦都系失而复得而得而又再失噶，好似好复杂。因为咧大家都知啦，而家啲旅行团就停晒啦，咁啊但系之前咧就真系有旅行社佢就话啦，喂喂喂， 疫症之后呢，疫症之后呢，特别是个检疫令啊宣布届满之后呢，佢哋就已经会有呢一个华东旅行团呢就会成团啦吓，仲要讲到系呢99蚊就可以最平咗出到团啦，失而复得啦，系咪大家就话耶，即刻就可以有旅行团参加啦。咪住咪住，点解佢会揀去嗰五月份出团呢？其实就因为咁样嘅，政府对于内地抵港人士嘅强制检疫令呢，原来有效期就去到五月七号嘅。咁即係话呢，五月七号之后呢，咁你如果真係参加咗旅行团，你返咗内地，你再返嚟，即係起码你都唔使话我要隔离，如果唔系咁边个去旅行先得㗎。所以呢，旅行团就揀咗呢个日子啦，既然五月七号就已经系届满啦，咁我哋五月九号就可以去内地团啦，咁样。所以失而复得就揀咗呢一日啦。但係好快又变咗得而复失，因为点解呢？已经有一啲嘅卫生专家啦、医生啊，大家就提醒咧，就话系法例咧就五月七号咧就解封。不过呢个时候，如果你外游咧，仍然都希望就唔好掉以轻心。你要出嚟玩嘅朋友咧，要承担潜在嘅风险。特别如果你系高危人士咧，都系唔建议你出去啦咁样。嗱，呢个一个真系一个抉择嚟嘅。你可以话喂，法律上面都已经冇再限咯，其实我中意出去系我嘅自由嚟嘅咯，你应该唔可以管到我啦。如果你话有风险嘅，得我自己承担嘅咩？啊，冇错，系啱嘅。法例咧嘅要求咧就过咗啦，不过风险咧就你自己承担啦。最紧要系咩咧？你都知道嘅，其实有阵时咧疫症嘅嘢咧，佢就永远系超前嘅。你见到我哋好多政策咧，都系喺个疫症发生咗一轮咧，我哋先至 OK， 马上嚟，马上嚟。即系举例，等于之前咧未封酒吧啊，未封美容院啊嗰啲之前咧，可能你都话啦，抢都未封，我可以照去噶，冇问题噶。咁但係当时都会有人劝你啦，最好唔好啦，除咗口罩会做呢样做嗰样㗎喎。嗱，结果咁係咪就有啲滞后现象呢？嗱，所以今次呢个旅行团当佢一爆出嚟嘅时候呢，各方就即刻话喂唔好啦，你悬崖勒马啦，好唔好？嗱，我觉得又真係好喎，得而就复失喎。因为呢一间旅行社呢，佢马上確認就话 OK， 我哋而家呢就会延迟出发，我哋唔会再五月七号解封，五月九号就出发啦。我哋而家褪到咧，起码六月先至嚟。嗱，我觉得咧呢个真系体现咗乜嘢咧？都体现咗头先阿祖讲嗰样啊，咩叫平衡咧？你又想玩，但你又唔想俾人哋即系太过担心，亦都唔希望咧就造成一种风险嘅话咧，真系用时间嚟换取更多嘅空间。呢个旅行社咧，其实佢就做咗一样咧好嘅示范。佢既滿足到大家想玩個心態，解封咧，我哋會成團嘅，起碼等你有一個即係盼望喺度。但係佢又照顧翻公共嘅利益嘅喎。OK， 衞生專家，你哋既然話咁危險咧，我都唔會一意孤行，係咪？咁我哋就而家變咗六月先。嗱，咁隔多個月，咁無論如何都真係安心好多啦。我覺得咧呢一種嘅做法咧係值得推廣嘅，即係我哋唔使下下咧都話我唔犯法嘅，我就乜都做噶啦，亦都唔需要咧每一次都话喂我饿咗好耐啦，你俾我报复式旅游啊，报复式消费啦咁样，我哋都仲有嗰份嘅理智喺度嘅。我觉得呢个亦都系我哋香港咧就比较可贵嘅地方。咁啊，希望大家再忍一忍手 ，OK 嘅。旅行社咧亦都即系大家再坚持多一阵。我谂咧，起码等嗰个解封令咧真系完咗之后咧，所谓睇定啲。张竹君都话啦，喂，睇定啲，两日单位数字，但系都要睇定啲，明嘅。今日睇定啲，听日可以玩得安心啲。风头火势，冇错，所以我谂佢都会再睇定啲嘅。自从佢今日公布咗佢嘅日常食谱俾我哋听之后，我谂佢又都会睇定啲、醒定啲。 以后你食咗几多只龙虾都唔会话俾咧曾志豪同埋桂花田听噶啦。 不过其实如果我哋见到你件衫胀大咗两寸咧，我哋都会 feel 到。阿祖啊，琴日系咪食得太饱咧？ 有阵时食得太饱都不适宜嘅，所以咧，即系呢一排真系发觉亦个人胀咗啊。但我决定在家努力做运动，希望我是会两寸，但是要爆肌那种两寸。 那你用多一点你的哑铃，我又跳多一点我的弹床， 我就来 还有做多一点我的 膝盖，看看哪个成功。 好啊好啊好啊。 呢排咧，如果有留意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啦，成个香港电台啊，我哋都好努力咧为医护人员打打气嘅。今日睇咗一个报道，我就觉得，哎呀，唔单止要为医护努力去打气，亦都要为病人伸下冤啊！点解咁样讲咧？有一份报章嘅 A 一头条啊，就系话公立医院专科重开无期，病人如果想换教嘅话咧，系要等十年嘅。是这个数目字对于我来讲我真的觉得非常之震撼，但其实里面还有很多不同的数字我都会觉得啊，真的要跟大家去分析一下了解一下。例如呢，他就讲到这个是来自医管局的资料来源，截至到去年12月31号不同的专科门诊最长的轮候时间，譬如骨科这样，港岛西的骨科是要排176个星期才可以看到，讲紧即系三年几嘅时间，而唔系净系得港岛西嘅骨科，港岛西嘅内科就要排161个星期啦，九龙东嘅眼科咧要排159个星期，等等，其实仲有好多要排超过100个礼拜嘅。而记住呢一个数字咧，就只系截至到2019年12月31号，即系话呢一排我哋疫情嘅关系，大家都知道啦。啊，我哋好多嘅在医院啊，佢哋嗰个日常咧都延后咗嘅，仲未计嗰个啊，已经可能要等成三年半啊，先至可以睇到医生。咁你谂下啦，情况的而且确真系几恶劣啊吓！报章咧仲访问咗一个咧67岁嘅的士司机大佬啊，佢咧就有呢个坐骨神经痛好多年噶啦，就因为呢个脊椎嘅神经线压住咗啦，四肢无力，令到佢尾椎咧至到胸口咧，经常都好似啊俾针吉咁痛啊，佢话连坐喺度都觉得好难受。肌肉就开始萎缩啦，亦都冇办法可以行路。几个月之前咧，更加不幸地开始有小便失禁嘅情况啊！而家可能去厕所啦，或者去冲凉咧，都需要太太去帮助。但就因为咧疫情嘅关系啦，就算已经系几紧急噶啦，本来二月咧就会做手术，而家都要等到去六月先至再复诊啊！咁啊，手术嘅时间系点咧？依然系未知之数。我想象唔到啊！呢一位的士司机大佬啊，佢忍受住嘅痛楚有几多？但我会话呢一啲嘅例子就话到俾大家知，哇！真系唔单止要为医护打气，真系要为病人去伸冤啊！病人系痛苦，但我估计医护人员其实佢哋由朝到晚一直咁样忙，都要令到病人嗰条队排到咁长。可想而知，其实医护人员的数目啦，佢哋嘅生活咧都真系即系好艰苦啊，人手不足，压力咁大，工作做亦都做唔完。但系你见到呢一排咧，仲有一啲嘅朋友啊，怀疑佢哋嘅服务，怀疑佢哋嘅诚信。我真系而家睇埋呢一个嘅数字之后，我就明白到点解医护界人才流失得咁高，而且要去外地揾专才啊，亦都唔容易啊。所以我会话，唔好淨係为医护打气啦，为医护同埋病人希望可以一起带嚟一啲改变啦。我諗呢一个嚟得更加实际呀。好多市民呢已经尽咗佢哋嘅能力，呢一排喺疫情底下留喺屋企，自己唔好病就帮到医护手啦。但如果讲緊条队继续排得咁长，你諗下做医生做医护，佢哋未必要諗住係改变世界咁伟大。但起碼可以幫到人嘛，但好似個制度真係令到佢哋未必可以做到佢哋想做嘅嘢。其實你諗下，明明以為自己讀咗咁多年書可以做一個醫生去救人，但可能就係有咁多人排住隊，佢都救唔到。其實呢一樣嘢都幾沮喪嘅。與其仲要話佢哋誠信嘅問題，不如我哋俾多啲鼓勵佢哋，同埋俾多啲資源佢哋。佢哋真係唔夠力去幫佢哋啊！陰公。 谁人绝了交，若情感深。 松容就义，是说谎或是浓情蜜意，不爱下去怎么会知，别人都知道我火爆，即喊即冲不守礼貌，若决心跟了你就不计较，要和谁人绝了交，若情感需要这执拗，落场后只许尽力去跑，咬着唇边 喂，老细啊，你啲餐台唔够1.5米距离。 阿 Sir 搬台之前要做初步嘅危险评估先得噶。 咁系咪评估完就搬噶啦？ 都未得，我要搵埋手推车啊、升降头或者吊机先得噶。 嗱，你哋唔合规矩系犯法噶吓。 吓，阿 Sir， 我哋唔系嗰啲餐饮食肆，我哋卖紧嗰啲餐台家私啫，唔系咁都犯法系嘛？ 咁不如留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职安短剧》啦。 体力处理操作小小心心，开工顺利，包保唔会扭亲。 停播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啊，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啊，石仔，早晨啊，肥妹仔， 早晨啊，秀恩姐，早晨啊，所有嘅听众，我哋三个又嚟停课不停学啦。 早晨啫，早晨啫。 我想问一个问题， 你问 啦。其实我哋嗰首主题曲咧，我们在。 学习， 我们在，我听唔到佢哋唱咩嘅。 因为你有赞尔龙啦， 我唔系赞尔龙啊，佢哋唱到一嚿嚿咁样。 点会啊？ 系乜嘢 啊？我全部都系我啲同学仔唱嘅。 咪咯， 佢哋唱紧咩？你哋话唔话到俾我知啊？ 你唔识唱咩？你 就我们在学习， 我们在成长，我们 成长即系咩啊？ 成长咯， 成长唔怪得知啦，两个音都错晒。 因为咧，因为细眼仔冇成长啦，已经。 我们是春天的。 我们是春天的花朵， 花朵啊！喂，你啲词真系填得好出色啊， 好出色， 所以真系唔啱音啊！ 唔知系花朵定力量啊？系啊！ 我们在学习，我们在成长 啊！ 其实两个点真系，唉，唔知点算啊？点会听得到啊？ 做咩？即系你做咩笑自己同学仔啫？ 咪就系咯， 老师冇拣你唱 噶嘛？笑同学仔，我笑个，诶，唔好讲啦，我笑自己啦咁。 咪咯，真系，系啦，我哋今日咧。就雖然我哋知道啲大人咧冇得帶我哋去旅行啦， 啊、 但我哋都一樣可以咧。我哋要唱翻黎明 uncle 嗰只歌，因為我哋小朋友嚟噶嘛。 係啊，黎明 uncle 唱咩啊？ 係黎明 uncle 唱嗰只Yo， 我眼睛想旅行。 Yeah, 我以為 yeah, yeah. I was born in Beijing。 係啦，我哋今日咧打開呢本書咧地理课本，各位小朋友一起打开地理课本。好啦，我哋咧想同你带你翻去睇下咧中国咧各省咧 吓，翻内地有啲惊喎。 我阵你就嚟解封啦嘛，5月7日都解封咯。 啊， 系咯。 咁我做先头部队啊。 系啊。 我自己咧系嗰啲得把声又怕死嗰啲嚟噶，我唔会去住。但系上堂学下佢啲 好啊。 系啊，我哋要了解下嗰啲地理环境。 系啊。嗱，如果咧而家你同埋阿肥妹仔咧，你见到有张旅游嗰个说明书嘅单张，佢同你讲咧就 话99蚊99蚊咁样系嘛？ 如果佢同你写 社就话咧，99蚊可以去玩呢一个咧骏啦、老啦同埋双。咁即系带你去玩边度啊？ 玩尽玩老啊，玩商商我知道，即系带你翻古代，我哋要穿越去翻商朝嘅时候。 唔系呢个喎， 点解都有晋朝咧？ 唔系呢个，唔系呢个商、啊。 边个商、 啊？三点水、啊、一个咧，你成日啲爸爸妈妈打牌大相公嗰个相咧， 相、哦、 照相嗰个相啊， 哎、即系呢个字代表住边一个城市系咪？ 系啊，边个省啊？如果你哋两个爸爸妈妈话咧，肥妹仔啊，细细眼仔，我带你哋翻去玩旅行团，哎、分别就有话可以俾你去玩晋啦、啊， 边个晋字啊？我想问 下，唔系我嗰个晋朝个晋啊， 系啊，你系进步嗰个晋啊， 系啊， 真系系 唔系嗰个晋啊？ 边个 系 有个日字喺下低 个？系啊系啊，上面。咧、okay. ，好似郭晋安系咪嗰个晋啊？ 系 系啊，郭晋安个晋朝嗰个晋咯。 咁边个老啊？ 老咧就唔系话阿田咧，好粗鲁个老啊，唔系喎，系粗鲁嗰个老、啊，真系佢、 啊， 系、 哦、 啊，鲁迅嗰个老啊， 同埋咧，老兵花嗰个老啊嘛，啊！ 你又知你妈妈中意呢只歌嘅？ 你系卤水鸡翼嗰个老啊？ 系唔系嗰个老啊？嗰、那个就唔啱嘅。 你学下中文科先啦。 好啦，咁请问。请问你，请问你， 一个都谂唔到，所以我 先 讲咁耐废话 啫，乜嘢嚟嘅？ 嗱，你先讲个系咪去四川啊？即系 边个系第三啊？ 湘 湘啊？唔系啊？咁啦。咁我俾三个省你，你将佢配对翻啦。 因为咧呢个湘字咧，我有试过爸爸妈妈带我去食饭，我哋都会见到 噶 嘛，有湘菜馆噶。 系啦，香港都有噶，但系噏到口唇边，你俾啲贴士。 你个口唇好大、啊， 你 噏到口唇边好耐都未出嚟。好啦，我俾 噏到口罩 边。我而家俾三个省份你，咁、 啊、 你将佢配对咯、 啊， 因为呢三个就 系 唔系同头先嗰三个别名系一样嘅、哦，你就配对咯、哦哦。分别有山东省。山西省同埋湖南省，请问你边个系晋，边个系老，边个系湘？ 好，我系细眼仔，细眼仔尝试。 细眼仔好。 好，山东省系老， 老。 山西省系晋， 系。 湖南省系湘。 好，呢、這个系你、這個、你嗰条深水位置飞。 冇错，如果系嘅话就中咗条 T 啊。 系啦。 好啦，头先都系咁谂噶。 你即系同我一样系嘛？ 系咪啊？ 一样都得噶。 好啦， 我哋携手。 你哋系啱噶， 啱晒啊！ 系啊， 你好叻啊！ 因为山西省咧喺春秋战国时代系属于晋国嘅领土、哦。所以嚟到今时今日都系会 叫 佢做晋噶、 啊， 我好似想埋历史堂添， 系啊， 真系好有型，去翻晋朝一样。 咁、啊、山东省咧，因为春秋战国时候系鲁国嘅领土咧，所以简称鲁咯。而湖南省咧，由于有一条湘江咧，纵贯全省，所以而家你话食湘菜啊，车牌有个湘字嗰啲咧，都系代表佢嚟自湖南咁样噶。 好实用同埋好有趣，可以之后玩多堂都得。 好啊，咁我哋而家 goodbye 卡， 拜 拜。 结业或解雇嘅计划，认为政府嘅第二轮措施未能够支援雇主缴付租金，帮助唔大。美国有评论要求解雇国家过敏症及研究所主管福奇。總統特朗普在社交網站轉載有關評論，但是他在白宮記者會表示福奇很優秀，不會解雇他。被問到為何要轉載有關貼文，特朗普說貼文是其他人呼籲解雇福奇並不重要。福奇早前接受訪問的時候說，特朗普政府如果在二月開始進行推行居家令以及安全社交距離，疫情可能冇依家嘅嚴重，但佢強調只係負責提供專業意見，承認要求終止商業活動會遇上困難。要求解雇福奇嘅評論認為，福奇喺2月29號仍然喺公開場合表示新型肺炎唔會構成威脅。特朗普回應，好早已經下令禁止中國旅客入境，反駁外界指佢抗疫不力。天气方面，一度云带正系覆盖广东。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同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 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83点，升181点，总成交金额489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01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51点，升12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95蚊，升3.6；友邦保险72.1，升5毫；阿里巴巴196.9，升5.2。美团点评95.95，跌1.35；中国平安77.5，升1.25；小米集团9.99，系跌1.5；中国海洋石油8.66，系跌2.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3，英镑9.737，瑞士法郎8.041，澳元4.981，加元5.59。新西兰元4.748，欧元8.4867，每百日元对港元7.20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844。日经平均指数报19402点，升358点。港金现价报15940蚊，升6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2.69美元，卖出1723.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啊，窝打老道啦，由于有道路工程啊，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希福道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军营噶，就系、是、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希福道有工程，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就喺军营啦。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和尖沙咀车龙在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日丽业街一段挤塞，龙尾在顺业街。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日丽景天主教中学一段就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欣澳站方向九龙、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尖山隧道入口沙田、东区走廊太古城桥底柴湾，都是东区走廊张振兴书院方向柴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大老山公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马鞍山同埋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上德村。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唔好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四月二台，逆境求生。 燕倾啊，你身上面嗰啲白毛毛系乜嘢嚟噶 ？Eric 啊，好耐都冇歌手朋友上嚟同我哋见面，我闷到发晒毛啊！ 系、 啊， 有啲乜嘢方法啲歌手唔使上嚟直播室都可以同我哋一齐见下面嘅咧？ 开 live 咯！ 好、啊，我哋一于每个礼拜都约啲歌手喺我哋嘅社交平台嗰度盛话俱备，逆境底下咧嚟一个骚动开 live。 咁就一于约定你，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骚动音乐，骚动开 live。 来一点新意。 加多点坚持， 四月二台逆境求生。 每次扫墓，当你挞火嗰阵时，就好容易会挞写埋只火怪，造成山火。唔想先人嘅山坟俾火怪吞噬，咁就千祈唔好用火烧除杂草。香烛冥强要放喺铁桶里面烧，离开前要确保冇留低火种，咁火怪就冇得作恶啦。如果遇到山火，即刻打999。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以下嘅菲律宾语广播系有关预防及控制疾病、 禁止群组聚集规例的呼吁。 Hanggat maaari, manatili po tayo sa loob ng bahay. At kung kinakailangang lumabas, siguraduhin iwasan ang mga matataong lugar at dumistansya sa ibang tao. Nagpatupad ng batas ang gobyerno ng Hong Kong na walang magtitipon-tipon ng mahigit 4 katao. Ang sinumang mahulihang nagtitipon ng mahigit 4 katao sa oras na maipatupad itong regulasyon, ang multa ay mula 2,000 hanggang 25,000 Hong Kong dollars ang ipapataw at pagkabilanggo ng 6 na buwan.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喂 ，Part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啦，翻到嚟啊，11点后嘅风速快运，我哋报报天气先。 好啊，廿一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71%啊。直播室里面咧有曾志豪、黄耀祖啊，屋企里面咧就有啊桂花田啊吓。Hello， 阳光普照啊。 系啊，系咪啊？都 OK 喎。 琴日个太阳真系真犀利， 同埋今日咧湿翻啲啦，71% 啊，相对湿度。 好 dry 啊， 好 dry 啊。 系啊，我琴日我细仔咧块面咧竟然第一时间就爆拆咯。 哦，因为得30几，好容易，好容易明显尤其是我女咧，又阿妈，佢会话阿妈系咪好干燥？我话系啊，佢话点解你会知啊？哎，你睇我嘴咁啊， 打痒肠咁， 系啊，即系烂啊！呢啲算唔算系玻璃面啊？即系我哋如果话好容易受伤嗰啲啊，咪叫玻璃面啊呢啲。 但玻璃面都唔紧要，搽 cream 得嘛。玻璃心系难啲解决， 系啊，玻璃心就难解决啲嘅。最近系啦，最近有一单咧，我觉得其实真系好爆笑咧。啲人成日都话系当系复活节咧最佳娱乐咧， 真系个彩蛋， 彩蛋真系。 系啊，呢个如果可以咧，拍成片咧都 真系拍成片真系搞笑，真系我觉得可以，因为咧佢牵涉咧其中一个国家咧，即系电影创意工业无限，泰国。 哦，系啊，呢几年咧泰国嘅电影咧，你见到佢不论系个题材啦，导演嘅方法啦，个剧本点样写咧，其实不嬲我哋香港人啊都觉得咧，哇！如果香港 太好笑啦，系 啦，好似泰国嘅广告，哇！搵咁尽都得嘅， 系 都真系值得笑啊！ 所以咧就真系有啲人就话今次唔知算唔算系个。比拼上面咧，创意度咧输咗，创意度输咗。嗱，无伤大雅，我真系觉得咧， 泰国输咗啊，即系 唔系啊？我哋其他嘅网民输咗、 哦， 泰国、泰国太胜利，泰国太有趣啊，系啦，太强劲。 所以我话我家乡系。值得推介噶， 值得推介啊！但系今次都牵涉有我哋自己家乡噶，就话说咧，我哋当系一个娱乐咧，我想即系有得分享一下咧。 好啊， 佢系呢个咧叫做东南亚嘅网民大战啊。 哎呀，咁 咧 犀利， 系啦，涉及咧就系我哋祖国 几个地方。 系啊，冇错，有涉及有我哋祖国嘅网民啦，有泰国啦，有越南啦，有马来西亚啦咁样，咁甚至乎咧即系连即系唔同地区啊。好穩陣啊，係啊，台灣都有份啊，咁樣咁咧嗱，好簡單啫。佢試完係點樣咧？我中間敏感部位咧，我會自己過濾咗佢嘅。佢試完咧就係話，原來泰國咧有一套咧嗰啲叫做 BL 嘅劇集咧，即係嗰啲你知唔知咩嚟 㗎 ？BL 即係咩 啊？阿田知唔知啊？ 係咩啊？ 可能你個女好中意睇㗎，知唔知啊？ 咩啊？ 嗰啲 boy love 啲劇啊？ 即系 话咧， 系同性 佢又唔当同性恋，佢当系咧两个男之间咧有啲好暧昧嘅爱情嘅剧咧，好多女仔中意睇嘅，知唔知？好多 噶，内地咧而家播紧一套咧，黄晓明搭阿佘诗曼嘅，但系咧即系佢有少少又楞到京剧咁样嘅，都话有啲 BL 元素喺入边， 好内地 都有 噶， 大胆咁样可以喺内地， 可能佢唔明显咯，唔知啊， 佢讲紧暧昧啫嘛， 暧昧噶， 兄弟情比嗰阵时一线之差噶啫， 系啊。总之佢就话有套咁嘅泰国嘅 BL 神劇啦，就叫做內地譯名就叫做即係咩假偶天成，即係美其名就話食諧音啊嘛，因為佢用普通話讀就假偶天成，即係好似佳偶天成咁樣。咁咧總之紅咗一個咧泰國嘅男明星，個名字叫做 Bright 啊，咁咧就好紅嘅。咁紅完之後咧，咁 好光亮， 好光亮啊，係啦。咁點知咧就出咗少少意外，就話咧佢喺自己嗰啲社交平台度咧就點贊咗啊，即係俾咗 like 咧一篇文章。咁但係佢篇文章裏邊咧就講疫情嘅，哎呀好衰唔衰？篇文章咧。好唔啱啊！佢竟然中间有武汉肺炎呢四个字。 哎呀， 哎呀，泰国嘅呢个 Bright 咧，佢就 like 咗呢一篇文。 系 咁，于是乎咧就激到。 但我想问嗰、那个呢篇文本身系英文嘅定系泰文嘅？有冇话系？ 又唔知喎。我谂应该英文。 即系中国或者其他地方 应该系英文嘅。 泰文你都识睇。 系啦，应该系英文嘅。 唔怪得之发读到呢个东南亚嘅网络大战啦，系咪先？ 咁、我可以提定大家咧，佢呢个东南亚嘅网络大战咧，都系用英文做交谈。 OK， 好。 所以首先证明咗咧，即系学好英文先可以同其他人咧沟通啊，打笔战啊，开课。开火的真的 又或者可以这样讲，亚洲人的英文水平都是 非常之高 的，都会说的嘛，你那个语言不厉害的话你跟人家嗌不到交， 是是，同埋唔怪之个个都说学一种外语第一时间就学骂人的说话先， 系 啦，永远都学咗呢句先嘅。 人哋嗰个国家嗰啲 系啦，系啦，好啦，咁佢就由呢度开始咧，就有啲内地嘅网民就话：，喂，你要道歉，因为你用咗呢个对我哋嚟讲系政治不正确嘅用语。咁、咧、其实佢都有少少应噶啦，因为大家都知道艺人好惊得罪啲唔同市场噶嘛。 其实佢 like 咗啫，佢有冇 share 到啊？ 佢 like 都唔得啦，你 like 即系你赞成错啊，真系。 搞到我 系啦，我错 睇晒所有个文字听。 唔理佢啦，你知佢呢啲就得罪人啦，咁样。咁咧、后来。就啲人又唔放过佢，因为佢咧就 边啲人唔放过佢， 即系内地啲网民就唔放过佢，佢就咧就调查埋佢咧，就系话究竟佢同佢女朋友啊，即系佢喺现实世界嘅女朋友咧，有冇啲都做啲曳嘅行为咧？ 哦，即系起佢底啦， 起佢底啦， 唔系净系睇你嗰个假偶天成啦， 系啦， 再睇下你同埋你女朋友做啲乜嘢先 啊？结果咧好衰唔衰咧，就俾佢揾到咧，因为而家大家好中意喺啲相度留言咧，即系其实将自己啲好一啲私人嘅对话都会摆咗上网啊嘛。咁、 okay. 咧就俾人哋揾到咧，佢哋喺呢啲社交平台咧，曾經有一個對話咧，就係話當佢哋去旅行嘅時候，咁咧個女仔咧就著咗件好靚嘅衫，咁咧個男朋友就梗係大家互相喺度調情啦，就話、 哎：哇，啊、 你今日好靚喎，好似係中國風格嚟嘅喎，咁樣我話你著到好似一個中國嘅女孩，咁咧但係佢個女朋友咧就大家互相喺度回嘴，佢就話唔係，係台灣風格咁樣。咁即系本来都冇乜嘢真系，结果咧就出咗事啦。 哦，如果你真系好玻璃做嘅话咧，应该就会爆噶啦。 佢就即刻觉得话，岂有此理？呢个仲唔系即系涉及国家领土完整啊之类嗰啲咧？ 系啊，系啊。 好啦，佢哋就其实都好难话系嘅，即系 你当佢国家又好，城市当佢咩都好。不过中国嘅风格同台湾嘅风格 系啊， 即系八十年代同九十年代嘅分别，即系都一个 term 嚟嘅。 唔系啊，即系等于如果你话你今日中国风格，唔系啊，我今日系港女打扮， 我系菱格嘅风格， 咁唔通又出事？好啦，唔紧要啦，算啦，我哋 政治正确噶嘛，系应该中国港女风格啦。 好嘅，系啦，好嘅，我哋 anyway 咯，我哋唯有 我哋 描述个战况啫， 冇揽过佢， 系啦，我哋描述战况啫。咁跟住咧就掀起巨浪啦，因为佢哋发觉呢个咧就死罪嚟嘅，于是乎咧就大陆网民咧就出征。真系咧，真系出去征讨啊！就去大战呢、這个，就去到 带队啦，去 打仗啦，就去呢、這、一个男明星同埋佢女朋友咧嗰、那个网站，佢哋个 Twitter 度留言啦， 洗佢版啊，就梗系攻击佢啦， 第一就攻击啦。咁但系咧，大家就发现好有趣、哦。泰国嘅网友咧，竟然系咧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首先，因为你头先讲过几个东南亚嘅城 市，系啦 地方嘅，系好好错， 小心啲啊！真系 地方嘅地方就永远都唔错， 地方最安全。 系啊，所以第一步咧，首先由泰国就领队还击， 冇错啦。泰国嗰啲领队萨瓦迪卡咁样就还击啦。咁啊，你来我往咧就好多嘅。咁中间好多内容咧，我梗系唔会引述俾你听啦。 自己慢慢睇啦。 你自己慢慢睇啦。只不过其中有一啲嘅说话就话：喂，你哋泰国菜好难食啊！佢就话。我哋系好难食，不过我哋都唔食蝙蝠啫，即系会有呢啲咧就。 咁呢啲我觉得讲得喎。 系我咪讲得出嚟咯，所以 系啊，呢有啲讲唔到嘅， 有啲费事啦，系啦，就回咗出嚟啦。好啦，咁重点系咩咧？呢个大展咧就掀起。 泰国菜好好食啊！ 系啊， 你做咩话泰国菜？ 系咯，我都唔话，点解佢话佢唔食？ 系啦，你逢亲咩菜都你煮得唔好食就唔好食。 系啊系啊，咁同埋咧，佢有啲逻辑俾人哋带翻转头咧，有啲人就攻击佢话：你哋啊，你哋泰国人啊，清迈系独立国家嚟嘅，你知唔知啊？ 咁跟住泰国人就话，但系咧，我哋去清迈就唔使攞签证嘅。 清迈系独立国家嚟嘅咩？ 即系佢想攻击佢啊！ 佢想 讲，佢想讲佢啊，系啦。咁啊，所以你见到呢啲对话咧就输晒嘅，即系咧人哋一句弹埋嚟，但系我哋去清迈唔使签证嘅。咁所以就 OK 啦，咁样好啦。咁啊，頭先我話越南啊嗰啲啊都加入混戰啊嘛，大家都喺度撐啦。 馬來西亞你仲未有？ 係啦，跟住台灣都梗係乘機抽水啦。好啦，結果咧就引發一個意外喎。呢、這個意外係咩呢？就係佢哋就話我而家發覺咗一樣嘢，佢話台灣啦、就連呢一個台灣啦、香港啦、泰國啦，佢話呢三笪嘅地方咧，佢話竟然有一個共通點。仲要系由呢个食物咧揾呢个共通点出嚟嘅， 食物啊， 系啦，佢就话咧，佢哋而家呢三个势力咧就连结咗做一个联盟，佢仲要咧，佢即系佢哋好似人哋学生咧夹开嚟食咗，我唔同肥妹仔玩咁样咧，佢就话我哋呢个联盟咧连结咗之后咧，咁内地啲网民咧你就冇得同我哋玩啦，因为你哋冇呢种食物。我哋呢三个地方就有啦，咁样 系咩？ 嗱系啦，所以而家系纯粹讲食物，即系同政治无关嘅。 Okay. 你估系咩嗱？佢话跟住咧，佢开股完之后， 好，我第一样嘢系第二，我即刻谂起咧，嗱，台湾又好，香港又好啦，仲有泰国都好啦，好多街头小食，我而家一路都系胡椒饼喺度飞过啊！ 佢就话咧，真系香港啦，香港、台湾同埋呢一个泰国咧，佢话佢哋就有呢一种特色嘅食物。佢话反而咧，我哋祖国大地咧。佢就话真系冇用呢一个食物嚟见称嘅，所以佢就话咧，我哋可以唔侵你玩，你肥妹仔，我唔同你玩，我 榴莲啊， 唔系榴莲香港都唔，我哋都冇盛产啦、啊。嗱，呢、這个方向好正确啦、 哦。但呢个系台式嘅饮品嚟嘅， 佢系话奶茶联盟。 哦， 跟住佢就 咁啊，刘若英又可能要走出嚟，系啦，涉入咗呢个拗撬。 跟住大家就可以用呢个食物角度出发啦。佢话点解奶茶联盟系站得住脚咧？佢话嗱，香港我哋有港式奶茶啦，系咪先？咁啊出晒名嘅丝袜奶茶，即系街知巷闻啦。咁台湾珍珠奶茶，即系佢嗰度带起嘅。 泰国有奶茶， 系啦，泰国有你家乡都知啦，嗰只叫咩泰式嘅奶茶咧？ 我唔清楚，我唔饮嘅，我真系。 我记得有嘅，因为去亲嗰啲 有泰国。奶茶嘅 系啊，零食甜啲噶，佢嗰啲糖唔知咩多啲咁样咧。 嗰个马来西亚嘅，如果你讲话 系啦，系啦，咁有奶茶系马来西亚嘅，咁于是乎佢哋就话啦，然后就问佢话，好似系祖国内地系咪真系唔兴饮奶茶咧？即系你冇听过话呢一只叫四川奶茶好出名啊？ 系 又真系冇，因为可能内地兴饮茶多啲噶嘛。 就算如果而家咧年轻嗰辈佢哋中意饮咖啡，但系佢哋都中意饮港式嘅奶茶。 系啦，嗱，都系港式，于是。乎咧，佢哋 系 系啦， 我又冇唔正确。 冇，唔系因为而家纯粹话咧，佢冇嗰度当地嘅特色嘅奶茶咯。你就算你话连英国咧，佢都系佢哋嗰啲英式，嗰啲系咪英式奶茶嗰只？ 日本都有啦。 日本 对于我嚟讲，日本最突出嘅就 系 佢哋有出樽装嘅奶茶系最多嘅咯。 樽装嘅奶茶 多噶，你就算喺嗰啲汽水售卖机嗰啲咧，都系一支支咁样弹落嚟噶， 哦系 嚟 可能系，系可能系咯，系啊，所以真系无意之中咧，竟然就带起呢一个咧，系啦食物嘅共通点咧，系啊， 咁跟住佢哋就所以就令到因为食物共通点而结合， 其实即系已经系去到咧，头先我用嗰个例子系好啱啊，好似小学咁样咧，唔同你玩肥妹仔， 系啊，全部都饮奶茶， 我哋全部都饮奶茶咁样， 你翻去饮奶啦你， 系啦，唔系咁然后大家就互相喺度。揾咧，佢就话啊，如果用食物做共通点咧，即系会唔会仲会揾到第二啲嘅联盟咧？即系今次可能系所谓台湾、香港同埋呢个泰国唔同嘅美食联盟啦。咁会唔会又有第二啲地方咧？可以，譬如你话 牛肉干嗰啲，我谂起呢三个地方咧，你去都可能会买呢一样嘢。 但我哋有冇自己牛肉干啊？我哋冇。 系咯，嗱，但系咧有外国嘅朋友，即系我讲啲西洋人啊，我哋嚟到香港嘅话咧，都会买佢攞走噶。 唔系我知啊， 但 系而家 就未必系香港嘅出品咯。 因为我哋唔可以话呢个系我哋香港港式嘅牛肉干咯，反而如果你话炒饭，可能我哋仲有机会。我哋譬如扬州炒饭。都系我哋带出嚟噶嘛？ 扬州炒饭同扬州有关 系啊，冇关系噶，其实同扬州系啦。你话面包， 内地都好中意食炒饭，咁我哋咪连成一线咯。 系啦，我哋就可以连成一线咯。所以其实咧，我哋当得啖笑啦。我哋希望咧，唔同地方嘅网友咧，其实互联网咧就系无国界噶嘛。 其实系啊， 系咪先？ 好开放俾大家留言噶嘛，即系言论自由就系咁样啦，系嘛？ 系啊，咁我哋希望咧，我哋唔好净系攞奶茶嚟做共通点啦。我哋希望以后我哋可以攞豉油做共通点。 但系咧，有样嘢系好得意就系咧。 咁多个地方啦、地区啦、加国家啦，但系佢哋共通嘅嘢就系、 是、你包得好尽啊！你 系啦， 我会稳阵啲，咁多朋友做唔做好？ 但系佢哋用英文一字个用英文去， 系啊，冇错。喂，如果唔系点倾啫？你攞泰文，我真系攞 Google Translate 咩？Trans 得嚟啊，杜文群啊！我听唔到呢只 歌啊！ 我 想讲踢歌啊！ 我听唔到呢只歌啊！我净系可以话呢只系嚟自 Kukundong。 你真系尝试嘅喎。 Kukundong，Kukundong。On Chan Chan，On Chan Chan， 人妖打排球，电影 soundtrack 第一只歌，自己翻去揾翻。 唔系呢个，如果你讲嘅话，头先我同阿豪仔听紧首歌嘅时候咧，都会谂啊。呢几年咧，我哋开个题都话咧，其实泰国嘅电影咧发展得好快啊嘛。呢套系唔系我哋香港嘅朋友第一套接触嘅泰国电影？ 我觉得都似系啊，好主流地咧，即系你话你自己有渠道睇电影。系啊，呢只应该算系第一次打到入嚟咧，大家终于接受。哇、哦，原来泰国除咗冬阴功，嗱后来 Tony Jaa 都系之后先嚟。 Tony Jaa 系之后嘅， 系啊。 你头先都讲过一扎嘅鬼片啊， 系啊系啊 系啊 系 啊， 而家百花齐放啦， 而家百花齐放啊，真系。 佢哋唔使顾啲咩特别嘅市场啊嘛，拍啲题材都得， 系咯， 唔同啦， 系啦，人要打排球吓，头先嚟自系 OK。 系拍出第一级啦嘛。 系啊，琴日咧我就睇咗一个片嘅，系咪？呢个片咧，豪姐都话。 唔敢睇 啊！我就夠膽睇，但系我唔可以有聲，因為我好驚。講緊嘅咧就係而家咧就係有好多嘅朋友喺啲疫情底下都會帶啲窩窩狗出嚟出街窩下咁樣噶嘛，係咪？但係琴日咧應該就發生咗一件咧幾唔如意嘅事。嗱，但係始終咧我都係睇到唔同嘅人嘅面書嘅轉載，未必係成個故事最大嘅畫面，邊個啱邊個唔啱咧？大家 click 上去睇下咧，就好容易見到噶啦。但係應該咧就會你會見到有一位嘅狗主，佢就帶住只狗，咁就用嗰一個箍住頸嗰種嘅頸繩咧，就帶住佢。但係嗰只 狗咧就似系屎垃圾嚟嘅，咁但系咧佢就系唔系几受控啊。 系， 跟住就主人又嗌紧交啊，同人哋又净系挂住拍片啊咁样，搞到咧佢嗰只狗咧咬住咗第二只狗条颈，而呢位主人咧一次过攞住嗰条狗带系称起咗两只狗嘅，所以最终咧就见到其中一只被攻击嗰只狗仔咧嘴角就流血， 好似死咗 之后就话走咗添。 系啊，所以我哋其实咧一个提醒咧，即系当我哋用唔同嘅狗绳嘅时候咧，真系要小心啲嘅。譬如咧，我同阿祖都话咧，我哋嘅经验都系用有胸带嗰啲咧， 安全啲。 系啊，安全啲。颈绳唔系话一定会出事，不过你知啦，真系一有意外，就算冇意外，佢痛咧，可能大家都唔想见到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主席梁君彦话，有89条附属法例因审议期过去，未经内务委员会处理。有关终审法院首席法官的任命议案，亦都有待内会处理。可见内会未能够选出正副主席，对议会的顺畅有很大影响。他说，目前距离今届立法会会期结束只有3个月，如果法案赶不切在会期审议，就会失效。他呼吁议员以团结务实的方针解决问题，履行职责。梁君彦又说，中联办和港澳办关注香港运作问题，发表对事实的评论，做法可以理解。至于主持会议的公民党法律界议员郭荣亨有没有渎职，梁君彦说，立法会有机制，要根据议事规则和基本法第79条处理，他作为主席不会判决。港澳办和中联办昨日批评反对派议员瘫痪立法会内委会，被点名批评的公民党法律界议员郭荣亨对中央部门高调干预，尤其是立法会事务表示遗憾，认为是明显违反基本法，破坏一国两制。郭荣亨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违反公职人员行为失当属刑事，反问自己违反就职誓言哪个部分，认为中央昨日提出的言论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不会猜测律政司是否会跟进。全国政协副主席前特首梁振英在社交网页说，基本法规定立法会等机关的职责，任何人拒绝履行基本法规定的职责，中央绝对有权谴责。港澳办和中联办昨日批评反对派议员瘫痪立法会内委会，有违就职誓言，可能涉嫌公职人员行为失当。民主派就回应，香港内部事务应该由香港自行处理，要求港澳办和中联办慎事自重，恪守基本法和一国两制。梁振英反驳民主派议员指事件属香港内部事务，认为明显是误导。他批评公民党法律界议员郭荣亨在主持内会主席选举时故意拖延，并非由于不懂程序，亦都不是工作效率问题，而是为了个人的政治利益。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说，明白在假期进行新型冠状病毒测试的挑战较大，亚博和北大屿山医院在3月底每日进行大约100个测试，但是上个星期五至到星期日每日只是进行大约20个测试。以上个星期五至星期日的机场入境数字计算，不足5%的人士进行测试。何柏良接受一个电台节目访问的时候又说，不赞成给未有检测结果的人士回家等候结果，因为香港居住环境挤迫，有关人士和家人在家未必戴口罩，加上多数会共用洗手间，担心会传染家人，建议政府安排有关人士到酒店休息等候检测结果。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和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 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 7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47点，升147点，总成交金额548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2,801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50点，升12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95蚊，升3.8；阿里巴巴196.9，升5.2；友邦保险72.05，升4.5；美团点评95.85，系跌1.4；中国平安77.6，系升1.35；小米集团10蚊，跌1.4；中国海洋石油8.65，跌2.7。汇丰控股41.65，升6.5；信宇光学科技109.1，系跌3.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3，日元107.65，瑞士法郎0.965，澳元0.642，加元1.387，新西兰元0.612，人民币7.045，英镑对美元1.256，欧元对美元1.095。日经平均指数报19,482点，升438点。港金现价报15,910蚊，升5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9.87美元，卖出1,722.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啦，车龙排到去佐敦道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日丽业街一段车多，龙尾喺顺业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联合道去九龙城方向，近住横头磡东道一段咧就比较挤塞。喺新界啦，新深路去翻深圳方向咧都系比较挤塞噶。咁另外，窝打老道由于有道路工程啦，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希福道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咧就冇挤塞，咁啊但系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欣澳站方向九龙、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尖山隧道入口沙田、东区走廊太古城桥底柴湾、东区走廊张振兴书院方向柴湾、观塘绕道丽星花园来回、大老山公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马鞍山、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上德村啦，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我哋大家。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上班，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 放手快活人， 初相遇时回头再笑。 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泥水沾湿了我对白皮鞋，我的心情就同白皮鞋一样变得好灰。 哎，用梳打粉啦，你的心情同皮鞋都会变翻光亮的啦。 那些年我白色的校服被后座的女班长读了一个又一个的原子笔印。 你的心情都挺好啊。 不好啊，咁我咪冇位俾其他女同学读咯。 哦，咁你用杯暖油奶就可以将你件白恤衫同埋所有嘅痕迹一笔勾销噶啦。 多谢你啊！ 唔客气啦，只要有我桂花田，就会有丰收生活小确幸噶啦。 好啦，我哋又返嚟呢个丰收快活人呢，而家呢一个系丰收生活小确幸，亦都系同我哋 Facebook Live 嘅朋友打招呼。 Hello， 欢 迎大家， 你 好。开始上瘾啦， 系啊，冇错啊，系啊， 开始中意逢星期二小确幸同大家显现丑。 系啊，唔系我哋成日而家都可以即系当报平安咁样咧。哎，我哋仲喺度啊，我哋仲喺度啊。系啊， 今日我哋咧拣咗嘅题目咧，我会话都可以话挑战曾志豪同黄耀祖嘅，因为我哋两个今日要做逢人宝宝， 冯宝宝嘅传人啊，真系系啦。阿桂花田，可唔可以简介下你嘅功力啊，同埋你对我哋嘅评价先啊？ 即系咁样嘅， 你预测下我哋今日嘅节目会如何？ 即系仲要因为冇大人喺度啊，佢 home office 喎，真系系啦。 嗱，今日咧，佢哋唔知点解会突然其来咧，又真系揦住一个咧，系啦，冯宝宝。咁究竟你 哎呀哎呀，跌咗针啊，跌咗支针出嚟啊！好似网上话真系我两支针俾人跌咗，梁朝伟跌咗落地下，嗰支针啊， 千支针志在心啊， 跌咗 赌人 啊，呢啲咪出事咯，真系。 佢等于揦住一个， 揦住个感口， 要有嘢 系啦。针跌咗喺边度，会唔会吉死人嘅喂？ 嗱，咁我哋讲啦，我执翻噶啦，应该。 好啊，好啊， 我哋今日会做嘅挑战系啲乜嘢咧？喺我哋手头上面咧，系有针、有线同埋 有 布嘅。 有 噶， 真系有 噶。 我睇好细致睇。 我哋两个呢、這个都仲细，呢、這个算好粗咯。我攞支幼啲，我要挑战自己。 粗过你啊！ 嗱，平时曾志豪 系 你识唔识自己穿针入个窿度嗰啲叫咩啊？桂花 穿针咯， 穿针啊？ 点 啊？ 我射波穿针都好叻嘅，好标准姿势。 我话俾你。我是有试过自己缝嘢嘅。 系，我想问啦，首先咧，你要介绍呢个嘅。点 解我哋觉得男人都应该要喺呢个疫情底下帮到手？老婆咁辛苦， 因为点解咧？其实就系之前咧，我老婆咧，佢就喺屋企咧，又自己整嗰啲布口罩啊。佢又整埋個布袋咧，咁所以啊，我都可以喺呢個時候咧攞俾你咧炫一炫耀下。 好，你去攞，你去攞，我講住先啦嚇。佢老婆啊，真心犀利嘅，真係有邊啲 啊？ 佢呢排咧就 整嘢食咧，又去整 去翻個布口罩 嗰套咧。好，嗱呢度嚟嚟嚟。 佢做自己咧就做咗布口罩，所以咧就係我就睇我哋睇一睇先啦嚇。係 咪 係佢自己車俾你嘅？ 冇錯。成个车过嚟， 系咪可以换心嗰啲嚟噶？ 系啊，呢度可以换心噶，呢度 系啦。呢个就系咧， 虽然个封面有啲似姐姐巾， 唔系啊，我都有啲似爸爸。 哦， 成个形状有啲似系啊。 点啊？你 系 咪要摆喺嗰度噶？ 摆边度？ 因为 有 两个 添 噶，咦？ 好似泳衣喎 ，bikini 咁样啊？佢就觉得咧，佢老婆已经有呢啲嘅纸样，不如咧就叫我同埋阿豪姐，我哋两个咧就去学下点整。但系发觉咧，佢老婆都要整好几个钟，咁我哋梗系放弃佢啦，系咪？ 仲有呢个袋啊？呢个袋都系佢自己车噶。 呢个系咪攞嚟咧？就系你用过嘅 口 罩， 系啊，或者你当挤钱落去都得噶，系啊，都几犀利。话两块布拼埋一齐 噶。见到你咧咁 proud of 你老婆， 唔系我可以为到我今晚翻去玩跳大床就唔使俾人闹啦，即系做个铺垫，系啦，我赞咗你啦，好啦， 嗱，咁我哋嗱， 我哋都要帮手噶嘛， 系啦， 睇下我哋作为男士可唔可以帮手，车唔到成个口罩啫，但系佢嗰次咧都有同我讲话，阿老公，我帮我穿针啊，咁样， 嗯， 然后我就开始发觉有难度噶， 系啊，所以咧就今日咧佢哋攞嚟咧一个咧叫做啊冯宝宝锦盒咧出嚟咧之后咧， 你做乜除衫啊？ 唔系啊， 黄耀祖做乜除衫啊？ 系啊，我件衫好好黐底啊，如果 但你露点 啊？嗰啲叫飞咗个钉出嚟，唔关事嘅。我整定啲线啊！ 我哋黑白衬晒喎，你睇下。 唔系系啊， 你睇下你黑黑我白白， 啊、 我黑黑你白白。 你带嚟嗰把铰剪都剪条线都剪唔到啊！ 我都话 废到个点啊！ 系 绝招啊！真系嗱，所以我哋第一。 我哋 而家嚟啦！挑战系乜嘢咧？就系、是、我哋会穿针 引线， 系啦，先咧。 咧就你攞咗啲针先。 嗱，呢度有个桂花田咧就运过嚟嘅宝盒，月光宝盒里边咧其实就有唔同嘅线头啦、线碌啦。仲有啲纽扣啦， 唔使讲嗰啲噶啦，我哋嚟啦而家，系一搭九啦，我哋都未出第一支针， 以我哋嘅， 仲话要缝到件嘢喎，真系。 唔系我哋嗱，我哋第一个任务谂住咧就系攞粒纽， 系 钉粒纽上块布度。 哇！ 咁咧，我觉得咧，桂花 田之前咧，你系要系穿咗条线落啲针度先。 好，咁我想问下两位拍档啊，曾志豪，以你嘅经验嚟讲，你会点样去穿针噶？ 穿针我会舐口水咯， 系我都会舐口水，但系疫情底下唔可以咯。而家我哋 但系咁样啊，你一嚟就拣错咗针啦， 系咩？我拣 睇下。我揀嗰粒咧个针孔几大啊！ 哇！ 我特登揀咗呢一支，我俾你睇下。 你个针孔粗过你块面啲毛孔，我话俾你知。 咁啊太难睇啦， 但系你知唔知？因为我哋要成功，第一声要钉到漏噶嘛。你揀咗支咁大支同埋咁粗、咁硬、咁长嘅咧，你一阵间咧乱漏好难噶。 系揀过。 所以我求其揀咗一支， 俾你又赢一格。 反正我穿针都系唔识噶啦，系咪先？嗱，但系唔怕。因为我唔识穿针，我特别揾咗啲资料，针盖啊，唉，唔好理佢，我教大家，要教大家嘢噶嘛，你自己照顾下你自己啦。 我攞唔到个针出嚟啊，真系。 其实咧要转个面噶，个面咧，转个面有个口噶，咁去翻边一格咧，去翻边一格就去可以去穿咗啲针出嚟嘅。 好似揾欢乐天地咁而家。 系啦。 我哋今日要教大家穿针，因为咧我揾咗几个方法咧，就系话啊老花又好啦，咩都好啦，好难穿针。其实有啲方法可以快啲嘅。 啊、 首先教大家一个叫做， 我仲未掟到啲针出嚟。 你咪有一支用呢支啦，唔好烦啦你。 好啦好啦，你讲啦。 搓油法系点嘅咧？嗱，首先你而家见到我手上面咧有条红色嘅绳啦，系咪？ 系。 大家咧就可以好似 L 字咁样楞住喺个手掌呢个位置度，跟住喺呢个针窿嗰个位置度咧，就试下咩叫搓油咧，就即系 太阳 走啦咁样，唔系啦。 跟住咧，攞个针头， 系啦， 沿住个线咧喺度左右咁样。 系啦，好似而家咁样，我而家咧就好似佢啊污糟咁样，即系针窿，你攞到支针未啊，大佬？ 佢攞咗支都咁粗嘅，点解佢？ 咁你再唔做，我哋 有啦。 好，我哋就向攞嗰个针窿个位，其实好简单嚟讲，就搓油就捽嗰条线，跟住就话会入咗去嗰个个窿入边度。嗱，我自己未试过， 你错啦， 我即管试一次啊吓。 睇你搓唔搓到？ 嗱，佢将佢系啦，即系摊喺个手掌嗰度，跟住咧就 入咗啊！ 真系啊！ 系啊，入咗你睇， 成功嚟 啦！一秒嗱，因为呢个咧就系话系网上面教一秒就可以成功穿针，你睇下曾志豪， 好犀利！ 你连支针都未揾到嘅时候，我已经穿咗入去。嗱，我头先教咗你个方法噶啦，你有线未啊？ 有啦，而家有线啦，有线啦 ，cable 啊 ，cable 啊， 好嗱，你而家我头先教咗呢个搓油法， 哎呀，冇得舐口水，我唔知点算我而家。 咪话教咗你个方法唔使搓口水咯。 头先佢揾紧针啊，所以冇。 系啊，我冇睇到你。我试下先， 晾住喺只手度，将你嗰个线， 唔系，我想用我传统嘅方法睇得唔得先。 好，嚟， 但系冇得舐口水，真系啦。 你唔会成功噶啦，我觉得。 真做你攞 住啦， 系嗱，跟住剪咗条线个长度啦，系啦，咁跟住咧，你就要去摆条线喺个手掌嗰度。 有啲难， 跟住攞个针头咧喺度捋下佢，好叻啊！呢个方法， 呢个好犀利啊！嗬， 犀利啊！ 一秒搞掂咗， 系啊， 但系我跟住唔识打结啊。我穿咗佢个窿之后， 我有啲老花，我要长眼镜。长眼镜睇到啊，而家 你唔使用呢，你一世都唔会入到啊！你呢个窿，我话俾你知。嗱，而家曾志豪咧就用紧最尝试，用紧最传统嘅方法，即系蒙埋只眼。 等等， 你都几快喎！ 我已经穿咗落去啦，你睇下。 咦？你冇舐口水都得喎，真系。 冇舐口水得啦。 咁我想问，咁跟住点打结啊？ 跟住就好犀利啦，绑绳得噶啦。系啊， 跟住咧就将两条线打孖住，跟住翘一个圈，一索就系噶啦。 但系你唔好跳得嗰个圈太粗，因为如果唔系咧， 有冇分长短边系边边噶？ 啲嘢要两边平衡噶，嗰条线尾两边平衡，跟住揦住咧条线尾咧最末端嗰度一。 等等，我穿咗咯，不过我条线好短咯，我谂一阵间好难整啊会。 嗱。 你搞掂咗？ 我都穿埋啦，打埋结添啦，你睇 我都打咗结啦。 我哋先评一评分先，究竟系阿祖嗰条线靓啲啊？你睇下佢 披口啊，点解前面呢度位呢个咩嚟？ 我知啊，我知我就唔系坐喺呢一度。 我呢个人先。 你睇到贵花田？我睇到个阿豪仔嗰个应该好啲嘅，应该。 豪仔嗰个好啲。 我要戴翻眼镜先， 睇唔到嘢。如果唔系，我都唔明点解系咁。是但啦，好 但系你咁短条线，你乱咩嘢咧？吓， 所以咧，我就决定教嗱，呢个系我嘅部署。 咁我就缝粒纽上去先。嗱呢个咧， 缝粒纽，我想教大家有时间噶，我哋教大家多一个方法咧。 系啊。 除咗搓油法之外咧，点样可以咧都用呢个一。秒咧就 咁，我哋同时做啦。嗱，我咧就整粒楼，我就车粒楼咧喺呢块布度。 我哋一齐咪冇得比赛咯。 唔系，咁你咪缝你个格拉底咯。你咪想，你咪想 格拉底噶。我哋 咩啊？ 琴日我哋有讲过咧，如果呢件衫穿咗窿嘅话，点补？我话我哋一世都唔会补得到嘛。 咁试下啦，好啦，嚟啦，嚟啦，嚟啦，用你嘅方法啦。 究竟点样联楼咧？ 唔系啊，仲有一个叫挑针法啊，就系点样可以入到个窿啊？唔系啊，你俾多一支针我得唔得？ 唔得。 唔系啊，你 先几攞啊？我头先攞得好辛苦先攞到一支出嚟嘅啫。 我又射咗， 你仲叫我俾多支你真系。 另外有一个咧，可以一秒咧就可以咧穿到针嘅方法咧，就叫做挑针法。 哦，系点用嘅咧？嗱， 首先有一条绳啦，好 OK。嗱，咁跟住你咧就系阿桂花田，你形容啊，跟住 你攞支针，然后晾住咧条绳咧就喺佢上面嘅。 哎呀， 但系佢失败咗，只手啊突翻出嚟。 我头先仲俾支针吉到只手指。 系啊， 即系 点 啊？攞条线点样啊？ 条线本身咧未入到个针窿个位度噶嘛？ 系啊， 好，你就攞嗰条线咧，好似包住 哦 呢支针咁样。 系啊， 跟住咧就两只手指公就包住嗰个线头。 是 然之后咧就净系掹翻出嚟，翻嗰个线头出嚟咧，佢话咁样插入去咧，摆翻支针入去系最容易嘅啦。 我已经 我就成功咗啦。 咩啊？ 你 仲 冇睇过？我都话我哋一出比赛斗快咯。 系咩？我谂住自己缝粒纽先，唔睬佢。 系啊，好啦，嗱，呢个咧就另外一个方法咧，叫做挑针法咧，其实都好快咧就可以成功地就可以将支针咧就将条线穿咗落支针度噶啦，咁样。 咁跟住咧，唔好意思啊。因为头先咧，即系都喺嗰个好多种支架遮住咗，我睇唔到啊。 你可唔可以 示范多次你嗰、那个 挑针 挑针法啊？ 嗱，我已经继续喺度缝紧楼啦，你睇缝得几好，你睇我粒楼，你继续加，你继续加。 嗱，就系、是、首先咧，如果你揸住一支针嘅时候，嗱，我而家有两支针啦。 咁个针头系向边度啊？ 针头向天花板， 系 针头向天花板， 系 啦向上。你攞嗰条线咧， 系 翘住翘住支。就好似而家咁，翘住支针， 系 向上向个针头一推，推咗出去之后咧，就变咗你两只手指咧，即系第二只手指同埋第三只手指咧，就会夹住咗嗰个线头噶啦。跟住你净系搓翻少少，打开少少，跟住你就可以一捉。跟住咧就喺呢个两只手指中间咧，就将个线头摆咗入去噶啦。 咁但系而家仲系教紧摆条线入去咋？ 呢个唔同方法摆条线入去。 你又话教冯宝宝嘅？ 咩教缝宝宝？ 你唔系话而家教点样联翻嗰个罅出嚟嘅咩？缝翻个罅出嚟， 冇咁讲过啊！冇罅衫点样去联啫？ 剪咪得咯，你剪块布啫嘛。大家已经系龟兔赛跑。 阿祖祖，你唔使联楼啊，你等个张志豪联楼，你将两块布咧点样黐埋喺中间，跟住反翻转头就变翻系啦。你将佢 系啦， 即系要将佢联埋变成一个袋。咁你而家试下，你讲下你 我而家联楼咧就已经联到咧，就系起码粒楼唔甩噶啦，已经你睇下嗱。 其实联楼有冇方法噶？ 你睇下而家我粒楼咧， 我评价下。 你睇下而家可以咁样噶。 你粒楼咧系咪已经好臃肿啊？喺嗰粒楼个四个铁四粒个窿。 唔系、哦，你睇下我整得几好喎、啊，而家呢个样。 我自己觉得唔错嘅，起码觉得系唔会甩嘅。 系啊，不过唔知点解咧，呢度就多条线喺出嚟咯。你睇呢度，嗱有条线出咗嚟， 咁咪即系你联得唔好咯，仲喺度讲。 系啊，唔知点解。 嗱，你联完之后，咁你点样去收科啊？ 好啦，当我而家联完啦，我最紧要就收楼啦，因为收楼 系 好难嘅，大家啲业主都知啦， 系买楼仲难啦，你有得收楼嘅话，你过咗好多重难关噶啦。 好啦，收楼啦， 系 收楼，系点收噶？其实，我咁系咪咁啊？ 我唔知 系咪咁样咧，喺个圈度，但系唔得，咁样一圈就 应该系圈嘅，不过应该系喺粒楼上面度咁样圈。 喺粒楼上面， 喺粒楼上面， 咁点会喺嗰度收啊？ 即系阿祖而家就将支针咧摆粒楼嘅上面，有啲绳度咧 破坏咗你。嗱，而家咪整好咯。哎呀，唔系啊， 唔系啊， 咁 点收啊？支针，你睇下，碎咗，应该点啊？ 最尾个针喺后边， 系啊。 咁你嗱喺后边嘅时候咧，你攞支。 攞啲針穿住喺頭先你喺度編織嘅時候咧，咪有啲窿嘅，你插啲針喺嗰啲線嘅後邊，係、啦，跟住咧再淋，你唔好穿曬去，袋一半。跟住將將尾後面嗰啲咧，就喺個針頭嗰度翹三下咧，跟住再一拉，你就會索實噶啦。 我唔明你講乜啊！ 一直播室都係針，你都冇聽佢講嘢，梗係咧，你成日都唔聽人講嘢。 淨係話 啲針飛曬出嚟，而家我呢邊好多針啊，真係跟到屎忽啊！真係。 喂，你冷靜啲 ，pat pat 就 pat pat 啦，你真係做咩咁樣？喂，點收樓啊？喂，收唔到樓啊！而家唔知點收啊！ 哎呀，真係 我諗下先。誒，你咁你到你試下馮寶寶啦。 我好簡單，我呢個下一個挑戰，只要將一塊布將佢對接連埋佢。我同豪仔都要做，我哋咧就俾我哋嘅聽眾評一評我哋嘅道理，究竟邊個手工高，邊個技藝好，好唔好？你有冇聽人哋講嘢嘅又？ 邊個高啊嘛，我高咯。 邊個手工高，邊個技藝好？ 大象馬騮一齊起步走。 你放棄啦，如果唔係，得翻個五分鐘，我哋兩個係唔會聯得到。 唔係你聯啦，而家你快啲聯啦，你聯啦。 好。 嗱，睇下佢哋會用啲咩方法啦。你係逐格聯啦，定係咧喺由底到面，跟住即係。 我會由底開始。 係。系啦，由底嗰度开始睇下嗱，其实咧喺， 哎呀，点解穿过咗嘅 会？因为你个结唔够咯，你啲针大过你个结啊！ 我个结摆咗喺个针头嗰个位置度，系咪错咗啊？ 系啊， 好多谢你，唔好意思，我要喺个底部打一个结嘅，唔好意思，因为真系未试过联针嘅。 咦，你贡献咗第一次啊，你两位， 始终都第一次。 曾志豪咧喺做专心嘅嘢时候，佢唔会多嘴嘅。 唔错， 下次大家想曾志豪唔讲嘢，好难噶嘛，系咪？试下俾啲针刺佢啦，系咪？ 系缝咗啦，缝咗啦。 咦，真系唔跌喎。 系啊，但好核突啊。 我条线好短啊！嗱，一阵间我仲可以有一个方法，但我唔识教。 但系咧，我系缝得失败咗噶，因为粒楼咧，条线咧喺个楼嘅表面度咧就飞咗出嚟啊，佢就收唔到埋啊， 系咯。 哎呀，点解会咁嘅咧？真 系样衰咯，同你一样咯。 我决定用一个崭新嘅方法去联我呢一个布。首先我会 睇你联到未先。 唔系，首先我会将呢一块布接到好细。 系。 如果唔系嘅话咧，我觉得我一世都唔会联得完。我决定将个 surface area 减少。 好啊，好啊，好啊， 好啊， 冇、 所谓啊。 但 系 而家 睇你支针过唔过到啫嘛。 冇错，系好论尽下嘅。 你得个。得个好似你咁短嘅线， 我好似我咁短嘅咩啊？你小心啲讲嘢啊！ 头发，头发， 系啊， 你都你乱乜鬼啊？ 嗱，我哋一阵就将咧黄耀祖嘅制成品同埋曾志豪嘅制成品系咁以俾大家评一评，睇下咧，如果我哋作为男士想喺屋企帮手嘅话咧，会令到屋企嗰个织女咧系想你出去啊，定系都系算数咧？ 即系嗰条插针线嗰个方法真系非常之好。 嗰两个方法 系啊， 我仲有一个咧，好想教大家嘅，一个咧叫做嗱，我写咗资料喺度嘅，叫做快速换线穿针法。有阵时，譬如我而家咁样啦，我开始咗呢个缝波波嘅时候咧，我条线会用尽噶嘛，有咩办法咧？你只系好容易咧就可以转到过另外一条线，呢个唔系一秒， 犀利喎呢个。 系啊，所以我琴日掉到条片俾你哋，你哋冇睇。 系啊，我冇睇啊，系啊，我谂住靠我实力，我谂住靠我实力去缝啊嘛。 喂，阿曾志豪，你今晚咪可以领工啦？老婆，老婆，我今晚同你黐线，穿线好快就。 你今晚同我黐线，你想我死啫都系，系咪先？ 真系拱你， 点解要咁做 咧？ 唔系咯，真系嗱，好啦，你 就嚟新闻啦，你快啲搞掂啦 吓。我而家播只歌先，睇下究竟一只歌嘅 时间有冇啲喺个柜桶度可以？由于时间关系，我已经准备好嗰啲咁样。 系啊，嗱，收音机嘅听众咧就睇唔到佢出丑噶啦，但如果你 Facebook Live 咧， 我过唔到啊， 继续见住佢噶吓。 是踏着大地上稻草，以致要到铁塔看晚灯光飞舞。浪漫或是沐浴在热海，或在仲夏落万地望海，听我说句爱你在大峡谷散开。你可愿交出心事，在天地一次，爱已变了这世界衬衣，哪里有爱，哪里会有缤纷盛世，没有你仍不知。爱已变了这世界衬衣， 哪里有你，哪里会有欢意？地点不需介意。 好啦，我哋可以揭盅啦。冇错，其实咧，我哋呢个实验咧系证明咗，都系阿妈系叻啲嘅。 女人系好叻嘅。嗱，我试咗诶，仲有几多时间？一分钟。 有听众赞你哋吓。 嗱、 okay ， 我做咗最大嘅能力系我成功缝到三针。 系。 系啦，我完成咗啦，我觉得，但系唔知点收科条线。 我嘅扭就系咁样嘅，系啦。系啦，我哋一阵影张相俾大家咧，详细可以睇清楚嘅吓。 系，所以喺呢度咧，我哋要再一次感激咧各位女士们。其实要喺屋企做到一个缝补补，一啲都唔容易。男士学少少又唔系好困难啦，系咪？ 系啊，好啦，咁我哋休息一阵啦，新闻之后翻嚟再见。 这世界衬衣，哪里有爱，哪里会有缤纷盛世，没有你仍不知。 南韩过去一日新增27人感染新型肺炎，连续第13日新增感染人数少于100人，再多5人死亡。累计确诊病例有10564宗，222人死亡，超过7000人康复。新增病例有11宗来自首都圈，京畿道占最多的8宗，首尔就有2宗。另外大邱和庆尚北道有8个人感染。天气方面，一道云带正是覆盖广东。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和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周末至下周初渐转潮湿有雾，日间相当温暖。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47点，升147点，总成交金额580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01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50点，升12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95.4，升4蚊；阿里巴巴196.9，升5.2。友邦保險72.05升4.5，美團點評95.9跌1.35，中國平安77.45升1.2，小米集團10.04跌1毫，中國海洋石油8.67跌2.5，匯豐控股41.65升6.5，順宇光學科技109.1係跌3.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3，英镑9.739，瑞士法郎8.041，澳元4.979，加元5.591，新西兰元4.748，欧元8.482。每百日元对港元7.20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888。日经平均指数报19,452点，升409点。港金现价报15,910元，升5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9.97美元，卖出1,722.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红隧嘅九龙入口，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喺爱民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青山道嘅长沙环段去旺角方向，近住大南西街一段挤塞，龙尾喺金泉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在康庄道桥底。

欸啊、你而家先知啊？我哋两个不嬲同桂花田同你讲嘢，你从来都唔听， 我听唔到，我都 系啊，你听唔到，系啊，你就听唔到 咯。我一唱歌，你哋讲嘢我都听唔到噶，真系 系 系啊， 太投入喺唱歌， 太投入啦，真系 OK 啦。 嗱，有听众赞你哋嘅吓， 有 逢人啊，好多事嚟嘅。 系啊，冇错。 我哋首先多谢你嘅赞赏， 多谢。 但我哋系尝试逢人， 系冇错， 识得逢人系两件事嚟。 我哋其实唯一，我哋唯一合格嘅就系穿针咯。 系啊，穿针， 穿针， 穿针真系一秒，两个方法都一秒。 你有条线飞咗出嚟， 你唔好理啦， 系咯， 拣啦，披头啫， 系咯，披头四咯，系啦 ，B 图啫。OK， 话今日司机大佬咧，嗱，我首先想话咧，其实唔经唔觉咧，随住上次交文件嘅错误咧，我已经接近一个月咧，都系冇揸车噶啦，已经。 我就想问你见唔见到几时有得揸？ 隧道尽头嘅曙光，我暂时都系唔知嘅，因为佢讲明两个礼拜就两个礼拜啦。 但系而家都过咗两个礼拜咯， 好似未啊嘛？ 你都话就嚟一个月。 是啊，我是过了两次两个礼拜啊，要真的。 是 啊，不是两个礼拜又两个礼拜了你。 是啊，但我反而 OK 喎，我即是都想鼓励一下很多朋友呢，因为之前不是说运输署可能因为他的工作的程序不同了呢，可能有很多司机大佬就好像小弟那样呢，那现在你做步兵啊，或者你要搭公共交通工具呢，其实 OK 的，即是反正我哋曾經都係由公共交通工具走過嚟，其實你搭翻成個月其實冇乜問題嘅啫。我琴日拎住咁多嘢咧，我都係堅持，我就話地鐵、小巴、巴士，我都係照咁樣轉翻翻嚟啫。 有冇人讓位俾你拎住咁多嘢？ 係冇嘅，但係其實而家有到好啊，因為疫情之下咧，相對嗰個車廂咧， 公共交通工具係少咗人， 係啊，少咗人嘅。咁譬如我喺地鐵度咧，我擺我嗰個彈床，即係佢又唔係壓到成張台咁嘅，咁但係你擺地下咧都 OK 嘅。咁我就發現咗一個少少嘅尷尬咧，搭呢個公共交通工具嘅尷尬事咧， 係咩事？ 就嗱，地鐵都 OK， 因為我企啫嘛，我又唔坐咧，佢又壓唔壓位冇乜所謂嘅。到到小巴咧，咁你冇得企噶嘛？ 小巴即係你有多嘢揸住嘅話咧，累街坊。 係啊，嗱，我可以話定俾你聽，我嗰日嘅行裝係點樣咧？我孭住個背囊，咁跟住咧，我左手咧一個環保袋，因為佢仲有幾件頭先講嗰啲運動用品攝在裏邊啦，我孭住個環保袋，咁然後右手咧其实就是那嚿弹床嚟嘅，佢就接到咧成个长方形嘅大鞋盒咁样啦，咁总之就有呢两大嚿嘢。咁当时我上咧，我喺总站上小巴啊嘛，冇人噶， 系 咁同埋咧所有单丁位啲人坐满晒咧，咁我唯有就坐孖人位啦。 系 咁孖人位咧，咁我坐低。孖人位我就坐出边先嘅， 坐出边嘅头定尾定系中间？ 头嚟嘅，头嚟嘅、我就发觉我就错咗， 错位啦。 系啊， 搭得小巴多嘅我就会话嗱，如果你抽， 因为后边都有啲位有人坐咗啦。 如果譬如有阵时我咪翻工咧，即系一放工，以前有呢支歌仔唱一点，我喺机场啦，我飞啦， 系啊系啊，我知啊， 我咪有个细嘅夹嘅，即系手提夹咁样可以摆喺只飞机度。我通常就会拣坐边个位咧，就是、坐小巴。最尾嗰個位， 係冇錯冇錯， 又得兩人位都得，但你一定要咧靠住走廊嗰個位置。 我知道，你可以攞埋個公共空間啊嘛。 係啦，嗰個位置就亦都唔會阻住人哋出入。 係啊，但係因為當我坐嘅時候咧，我就心存兩個僥倖，一個僥倖咧就係、是。佢即系冇乜人上车， 应该会 系啦。同埋我估佢好快开车啦。我开头系成功嘅，我偷鸡咧就将啲杂物摆咗喺我右手边嗰个吉位度咧。个司机已经准备上车咯，咁我话 开车啦， 呢个冇死啦，我总站嚟噶嘛，快啲走咪 OK 咯。点知个司机上咗车之后，整一整个安全带又落翻车，我已经话死啦，唔好有人上嚟啊！因为咧，我突然间都谂起大件事啦。如果真系有人上车咁点算咧？好啦，有人上车。但系佢就唔睺我个位，仲有其他吉位啊嘛！ 见到你咁样咧，尽量都唔想坐。 系啦系啦，同埋而家呢轮大家都唔想黐得咁近啦，咁好容易挨过咗总站，终于开车啦！哇，你知唔知咧？你嗰下好似咧偷运咧走私咁样咧，哎呀，终于避过咗海关啊咁样。但系好可惜，喺佢准备啊转弯入直路上高速嘅时候，无端端中间有个站，我望住有两个 snipe 就话得埋啊咁样。咁佢一上就上两个，前面一个坐完之后，后边嗰个就望住我。咁我就梗係冇辦法啦。 咁你選擇你閃身入去近窗口嗰個位置啊，定係俾佢過？ 定係 你話咧？你覺得咧？應該點揀咧？ 你仲有位咁樣俾你？ 已經背囊加一大袋手抽， 係冇錯。仲有嗰、那個彈床咧，就擺咗地下噶啦，已經。 嗰、那個仲要係一個 slide 嚟嘅，係咪 ？slide 嚟嘅。咁、 okay, 請問你會點揀咧？ 我会起身让俾佢入去坐咯。 系，但你本身都已经系一件行李嚟噶咯。 咁冇办法啦，因为你根本里面冇位可以俾你摆。 唔系，有啲人咧就会选择咧，就将所有嘢咧搬晒出嚟， 摆晒大髀， 摆晒大髀，然后咧就塞拉入去啦，你自己坐入去啦，咁样咁都唔得啊嘛。 我会选择将所有嘢，因为你系一大个袋，跟住再加一个手抽袋，我就会全部摆晒大髀，自己褪入去窗口位咯。 系咯， 即系你自己好似面壁咁样咯。 我就唯有咧就将自己个身咧就褪咗入去里边啦，但系咧就发生咗两件事啦。第一咧，因为我嗰个弹床咧 跌嘢出嚟， 唔系我弹床摆喺地下咧，其实你已经落唔到脚噶啦。好在我侥幸啊，瘦啲啲，我半个啰柚坐咗一边，跟住只脚咧冻高咧，钳住喺自己嗰个弹床上边。我系直情系扭身咧打斜斜咁度坐喺度，都唔紧要啦。我系有揽安全带嘅。 哎呀，跟住起身又唔记得拆翻个安全带嗰啲。 唔系，个安全带又松，我系直接打横啫嘛。我成个啰柚真系坐到埋去右边，但系条安全带唔记得除。个 slide 咧已经成个咧坐咗我隔篱。 好尴尬。 佢一坐咗上去，我就话：诶，跟住佢做乜嘢啊？咁样，我话：唔系你坐住我条带。佢又唔知道， 真系唔该晒。 佢又坐咗喺度，佢又听唔到我讲嘢，咁唔通我真系掹咩？佢又 pat 佢扎住咗，跟住我唔系你坐咗条安全带啊？咁佢话我点会坐住条安全带啊？我话真系坐住咗。 所以咧，第一样嘢真系做人唔好咁论尽，呢个系大前提。 跟住搞到咧，佢都要用佢少少腰腹嘅力量咧，夹起少少啊，系有条带喺度啊，咁样。然后咧，嗱，真系拍戏一样嘅。我咪话前面有个位置有个 snare 坐噶嘛， 系啊， 佢唔肯坐，佢一坐喺个车头度咧，佢望住就话。喂呀，好污糟啊，咩嚟噶？有啲咁嘅嘢喺度嘅， 即系你又整到人哋架车污糟 啦。唔关我事啊，佢自己个位，佢自己个位，系啦，本身就系有个即系唔知咩污糟，我睇唔到啊嘛。跟住车长咧，因为而家咧疫情关系咧，佢都好谨慎。佢呢个就咩事啊？咩事啊？咩事？ 咁你梗系趁住呢一个时间停咗架车噶啦嘛，系咪？ 系啊系啊，我明我 摄晒所有嘢，搞掂自己。 都摄唔到，我都要打侧咧，摄咁到好辛苦咁样咧。咁然后前面个 snide 咧又搞咗一轮咧，个阿叔叔咧又攞啲湿纸巾俾佢抹啦。佢真系咧空中飞人咁样咧，架车行紧噶嘛，佢咪企喺度咯，佢唔坐噶啦，佢死都唔坐嘅啫。阿 Sly 啊，咁啊司机已经喺灯口度咧攞啲嘢俾佢抹咧咁样。嗰下我突然间觉得咧，有冇咁混乱啊？好似咧就由咧我隔篱坐咗个人开始咧，成个车厢咧就 由你坐低开始。 系啊，个头爆炸，你知唔知喺嗰一秒钟咧，你真系会好后悔。 真系唔好回头望啊，望人哋点样望住你啊，仲尴尬啊！ 我哋咁化妆， 关我咩事先得噶？真系。 其实成件事唔系你嘅错，我估咧就我哋好多听众们咧都有试过呢一啲嘅公共系啦，一啲公共交通工具 同埋拎多嘢嘅时候，我觉得呢个技巧真系值得分享。 其实拎多嘢咧系人哋真系suppose 叫你咧搭的士嘅， 但有阵时 但有啲 OK 噶嘛， 又未去到好多嗱。譬如我试过有一次啦，我哋讲咗电话号码先啦， 好啊，1872388， 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司机大佬大家好啊，即系作为乘客嘅你咧， 系 拎住一抽二楞啦，即系唔好似豪仔咁咁多，你就算拎咗好多餸啊，你一要翻屋企嘅，你要搭车嘅时候究竟点咧？ 系啊， 或者系拎住好多嘢嘅时候，你会点样坐？ 点样系啦？点样安放你嗰啲杂物咧？同埋我觉得可以大家打嚟咧。挑战下，你试过攞最多系几 多 嘢咧？ 拎上车 ， 巴士又好，的士又好，或者小巴等等嘅公共交通工具系 嗱，我哋条线咧就唯有咁画嘅，司机俾得你上，咁即系上得啦， 系啦，系咪？ 系啦，我哋唯有咁啊，就系即系如果你话喂，你哋鼓励啲人运货上去，唔系啊，即系纯粹话你平时试过几夸张又上到车嘅，欢迎打嚟讲下有冇啲咩情况，1872388，1872388嘅。 嗱，唔单止我觉得 大佬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下嗰啲咁嘅把鬼乘客。 又唔使下下把鬼嘅， 同埋又唔一定系多嘢嘅，大家有啲尴尬啊、论尽嘅情况都可以同我分享嘅。譬如我呢一个咧，唔系真系攞好多嘢嘅啫，但系真心有啲论尽，都系坐小巴。 OK OK， 巴士都试过一次，真系好鬼死尴尬，好小事嘅啫。嗱，又系一个袋啦，你见我平时个袋都唔算太大啦，系咪？ 好大喎，你成日个走佬袋。 你当我买咗对鞋咧，有个纸袋，跟住譬如个鞋盒咁样啦。但我坐小巴一个位，咁摆晒。大髀坐咗喺近窗口嘅位置，双人位嚟嘅，咁都 OK 冇乜嘢啊嘛， 系、okay、咪？ 系啊，你晾咗喺大髀度。 系咯，但跟住发生嘅事就系、 是、做咩啊？佢跌咗出嚟？ 唔系，系跌咗啦。是你裤袋跌嘢， 哎呀，我成日都跌噶。 裤袋跌嘢真系好尴尬，因为架车又行紧啦。 系啊， 同埋你嗰啲位嗱，你平时你乌低身喺小巴、巴士嗰啲位咧，其实已经有啲难度。 系系系， 通常系跌咩咧？ 钱咯， 散银咧， 一定 手机， 手机润唇膏嗱，散紧嗰啲咧，你当时会高扮冇嘢，我冇跌啊，我冇跌啊。 佢真系讲一句，散纸当散纸， 系啦， 唔系啊，同埋真系好吃力。有阵时唔系你个身体你乌低已经可以执到嗰啲位置啊，架车会喐，会褪去后面噶嘛。 系啊系啊， 即系后面嗰啲人帮唔帮你执咯？上一次好尴尬个位就已经跌咗，我已 经 跌电话。加润唇膏，润唇膏就圆形啦，滚滚滚滚到 滚滚长江 系啦， 洗 去到车尾啦，唔理噶啦咁。咁你直情听到佢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哇，好激昂啊！应该喺车尾。 得咧个车咧，快啲向前冲翻去。 系啦， 系啊，即系有个惯性弹翻出嚟啊。 跟住另外就听到逼白就跌咗电话， 哇！ 跟住听到即刻猛揿住，唉，已经太迟啦。佢就咧摄住咗咧个 seat 位同埋 个 窗嗰埲墙中间就跌咗落去，佢已经系跌咗落地，劈啪落咗地啦。跟住就想乌低身喺右手揸翻喺左手边度摄，诶唔得，左手边又唔得。后面个姐姐咧就我试下另个人拧转面啦，后面佢就系啊，你跌咗啊，佢冇打算帮我， 好嘢， 你跌咗啊咁样， 好冷静喎。 系啦，咁我咪尝试咯，继续。我隔篱又有人坐嘅，系咪先？又唔可以起身喎，咁系咪？总之就死出嚟出去，只脚又喺后面度缠，谂住踢翻。 其实佢只脚又唔够长喎，最惨系呢样。 喺嗰个位置度，就算你系姚明咁长只脚，你都踢唔翻，因为个位置好窄啊。因为 系啱啊。 最后尾咧就啱啱就系我又掂唔到，即系我踢唔到上前。我决定我同后面嗰位讲，我话不如我踢后我判断话，你可唔可以乌一乌低帮我执咧？即系你撩向前系有啲难度，踢向后会容易啲嘛？我就踢咗向后，第一下又唔够力，第二下又 好伤啊！我觉得嗰段话 最啰啊，伤唔紧要啊，部电话大把钱啊嘛，系咪先 ？OK OK， 呢啲面子嘅问题，你着到咁好， 大把钱你就搭的士啦。 跟住好彩最后尾嗰位姐姐咧系帮咗我。咁但系成程车咧都系耷低头， 耷低头，低头 望电话，冇望过所有人究竟用咩目光去对住我。嗱呢个我会话大家都大把有咁嘅经历， 逃避你的眼光。 巴士都试过有一次啊。 喂，我想问，你头先啱啱讲咗点样执你嗰个电话咧？咁滋润唇膏电话咧？ 润唇膏佢放弃咯，我同埋呢啲表面嘅，你即系唔得，麻烦最后排嗰个朋友可唔可以运翻支润唇膏俾我咁咧？ 系系我嘅，系我樱桃味，樱桃味，樱桃味。 另外有一次咧又好尴尬咧，就系咧你跌咗嘢，周围啲人一齐帮你执，其实都好尴尬。其实跌咗啲散纸嗰啲咁，大家都帮我执，好心就令我都会觉得，哎，好啰啊咁样。 翻嚟可以继续倾啊，一八七二三八八啦。你有冇搭唔同公共交通工具咧，运一啲多物件，然后遇到嘅尴尬事情咧，有咩技巧咧吓？ 当世界不停地在兜圈，我是否能坚持走我的直线？别人不停地在看遍，我是否不渴望能守住执念？哦哦，往前走，不回头，因为没有放弃的理由。我知道，当我站在分歧的路口，那一股杀青是我最好的朋友。就算是风再大，最凶用每一砖每一瓦撑起我的梦，就算是山再大再凶再高，莫忘那初衷、哦、就算会痛会痛，谁说此路不通，我选择勇敢的执着横冲直上，不后悔在我的剧中。不停地在转变，我是否会弹着同样的和弦？当难关不停地在射线，我是否能保持微笑的侧脸？哦哦，往前走，不回头，因为没有放弃的理由。我知道，当我站在分歧的路口，不杀青是我最好的朋友。就算是风再大再凶，用每一砖每一瓦撑起我的梦。就算是山再大再凶再高，莫忘那初衷。 撞撞依然滚动，或许他们叫我愚公、哦、就算是风再大再凶，用每一砖每一瓦撑起我的梦，就算是山再大再瘦再高，莫忘那初衷，世界不停地在兜圈，我想我会坚持走我的直线。 喂，原来我昨晚刚刚听完这首歌， 是吧？ 我昨晚看那些 YouTube 的时候，它不是有广告的、 嗯、 我昨晚因为懒我没有 skip 了它，它是播一首歌，我觉得很好听、 啊、 我不知道你没有 skip 了它， 是我没有 skip， 我一会继续播下去、 哦、 继续听，我觉得很好听，原来就是刚才我刚刚播的这首歌，真是缘分来的， 是 愚公、啊、Michael C 啊， 是啊，都是我们2020年的一位新人的歌手， 很好听啊，这个我想 第一首的派台作品啊， 是啊，如果愚公他上小巴，他需不需要 移山啊？ 佢要移动物先得， 系 啊！嗱，我哋喺网上面开咗 post 啦，就欢迎大家咧。如果你坐公共交通工具咧，你又要拎住啲杂物，又冇啲有趣出事嘅经验咧，欢迎你可以打嚟同我哋讲下啦。我见到网上咧有啲人提议唔同嘅方法咧，我哋应该可以一并读出嚟嘅。你知唔知有啲方法咧？我同阿祖都话咧有谂过噶。即系用，如果用钱解决到嘅咧，唔、 啊、 知系咪都系用呢个方向咧？就即系 听众咧都有话，呢、啊啊這个可能系唔知佢哋系咪有试过？一阵间咧，我哋都会听大家电话嘅吓。 系啊，嗱、啊， 电话号码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讲下你搭车拎住好多嘢嘅经历啦。 系啊，我试过咧，因为咧之前有试过攞 B B 车咧，其实 B B 车都系个大户嚟噶。因为当你上巴士嘅时候咧，或者真系上小巴咧 ，B B 车啊，真系。你真係不受歡迎到一個點嘅，而且亦好尷尬。你有陣時已經接埋咗個 B B 車咧，但係都仲好牙位。最慘係咩咧？佢有碌啊！你擺喺度咧，佢碌嚟碌去。 我係啊，揸巴士車陣要你咧去攞條安全帶嚟箍住佢。 係啊，我知啊，但係如果你巴士就係、是、啦，如果咧你坐小巴咧，我都試過咧就咁我又試過攞住個細夾啦，又或者試過攞住嗰個 B B 車咧，佢碌嚟碌去咧，我全程咧都好似麻鷹捉雞仔咧，隻手綁住佢。又碌啦，哇！又捉翻嚟，哇！又碌啦，又捉翻佢翻嚟，真 系。其实 B B 车都唔系最尴尬，我觉得如果有啲嘅爸爸妈妈，尤其是新手，去到攞住个 B B 咧，已经可以令到架车都好尴尬。 系啊，1872388，就欢迎大家可以打电话上嚟啊，网上留言无人欢迎。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主席梁君彦话，有89条附属法例因审议期过去，未经内务委员会处理。有关终审法院首席法官的任命议案亦都有待内会处理，可见内会未能够选出正副主席，对议会的顺畅有很大影响。他说目前距离今届立法会会期结束只有3个月，如果法案赶不及在会期审议就会失效。他呼吁议员以团结务实的方针解决问题，履行职责。梁君彦又说，中联办和港澳办关注香港运作问题，发表对事实的评论，做法可以理解。至于主持会议的公民党法律界议员郭荣亨有没有渎职，梁君彦说立法会有机制要根据议事规则和基本法第79条处理，他作为主席不会判决。港澳办和中联办昨日批评反对派议员瘫痪立法会内委会，被点名批评的公民党法律界议员郭荣亨对中央部门高调干预，尤其是立法会事务表示遗憾，认为是明显违反基本法，破坏一国两制。郭荣亨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违反公职人员行为失当属刑事，反问自己违反就职誓言哪个部分，认为中央昨日提出的言论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不会猜测律政司是否会跟进。 郭榮亨說，他作為內會主持，不會扼殺議員發言權利。多名議員在會議上發言，是因為他們憂慮中央知道立法會換屆之後，建制派可能失去立法會的主導權，因此想趁著這個時期先通過基本法二十三條和國歌法等的惡法。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说，明白在假期进行新型冠状病毒测试的挑战较大。亚博和北大屿山医院在三月尾每日进行大约100个测试，但是上个星期五至星期日每日只是进行大约20个测试。以上星期五至星期日的机场入境数字计算，不够 5% 的人士进行测试。何柏良接受一个电台节目访问的时候又说，不赞成让未有检测结果的人士回家等候结果，因为香港居住环境挤迫，有关人士和家人在家未必戴口罩，加上多数会共用洗手间，担心会传染家人，建议政府安排有关人士到酒店休息等候检测结果。內地批准兩款新型冠狀病毒疫苗進行臨床試驗，是首批獲得臨床研究許可的新型冠狀病毒疫苗。新華社報導，兩款疫苗分別由國藥集團、中國生物、武漢生物製品研究所以及北京科興中維生物技術有限公司聯合有關科研機構開發，已經獲得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的臨床試驗許可，並且同步啟動臨床試驗。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多雲，下午部分時間天色明朗和乾燥，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大致天晴，週末至到下周初漸轉潮濕有霧，日間相當溫暖。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 7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57点，升157点，总成交金额585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01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50点，升127点。部分活躍港股的造價，騰訊控股395.2升3.8，阿里巴巴197元升5.3，友邦保險72元升4毫，美團點評95.85跌1.4，中國平安77.4升1.15，小米集團10.04跌1毫，匯豐控股41.6係升6毫，中國海洋石油8.67跌2.5。信宇光学科技109.3跌3.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3，日元107.74，瑞士法郎0.965，澳元0.643，加元1.387，新西兰元0.613，人民币7.046，英镑对美元1.257，欧元对美元1.095。日经平均指数报19576点，升533点。港金现价报15910元，系升5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5.47美元，卖出1715.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叫 Ken， 作为香港一份子，我哋一定要同医护人员并肩作战，大家避免聚会，注意个人卫生，健健康康，咁就可以减少医护人员嘅负担噶啦。各位医护人员加油，我哋一齐战胜疫情，除口罩再见。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自冲厕。 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好啦，今日司机大佬大家好啊，想同你讲下咧，你有冇试过咧？当你拎住一抽二楞嘅嘢咧，上公共交通工具嘅时候咧，究竟你会遇到啲乜嘢嘅情况咧？有啲咩解决方法或者尴尬事咧？吓， 系啊，即系咩都得噶。你觉得尴尬嘅话咧，最好就去到尴尬癌嘅状态。我哋就最中意听啦。电话号码18723888，欢迎你打俾我哋啦，网上留言都得啊。 我觉得我坐安全带俾人坐住咗嗰个已经算系好极品噶啦，真系。 你嗰个真 系 好劲。 其实我仲有一啲，等我。 好啊， 搜刮下我嘅记忆先。 好啊，我哋欢迎大家可以打嚟讲下噶。好，电话旁边 有冼女士啊。 Hello， 冼女士。 Hello， 喂， 冼女士你好， 系你啦。 喂啊， 冼女士你喂一声啊。 喂， 听到你把声噶啦，已经 啦， 系啦，系 啦，系 咪你让座啊？点解就听唔到嘅？ 唔系，咁我哋自己再讲下先 啦。好 啦， 好啦，好，冇声，我哋再打个俾你吓。 我觉得咧，我试过有一次我讲过嘅，就系搭呢个嘅红 van。 系 翻大埔嗰阵时，仲系住大埔。喂，佢真系头摇右尾摆啊，好高速咁样噶嘛。佢掟翻嗰阵时掟咗我落地咯。 哇，咁劲啊！ 劲咯，劲尴尬， 即系冇 错 安全带啦嗰阵时。 唔系好多年前， 好多年前我知系啦系啦，好惨啊！ 廿年前可能已经系。哇，头摇右尾摆一转，哇，想最惨啊！最惨 你嗌埋出嚟啊！ 有嗌，同埋我有尝试闹住啊，想揦住前面嗰张，但你揦唔住，你就飞到，跟住咧就打咗落地。哇！全车都望住你啊， 正啊， 劲尴尬，跟住仲要咧，即系自己攞揦翻扎沙啦，真系跌咗落地啊嘛，系咪先？诶，揸到咁快嗰啲咁样咧， 最尴尬就系咧跌咗个嗱阿早早跌电话，譬如嗰啲润唇膏好细支啫，有啲人咧跌嗰啲铁嗰啲水樽咧，即系你而家用紧嗰啲。 我试过，我试过啊，砰一声，系啊，系啊，系啊，有人执翻俾我噶都有，但系真系，但系我觉得咧，因为男士个裤袋咧有阵时好浅啊，唔知点解咧，即 系 坐落去咧，佢又有少少好似浪高。咗你只脚咧，佢就全部卜卜卜卜卜，我已经试过成张凳都系我啲散纸玩翻摊咁样咧。 有一次我搭的士咯， 啊、 都系公共交通工具啊，又系呢个位置啊，嗰、那个只脚好似摆高咗少少， 啊啊、 所以你个裤袋啲散纸。倒晒出嚟， 啊、 其实讲真啦，喺的士度你坐喺度咧，成日跌咧，佢就会摄咗落去咧，你个诶， 嗰条罅度， 嗰条罅度，或者侧边， 或者安全带个窿位咯。 嗰次明明见到揿住揿住揿唔切喎，十蚊银嚟噶大佬， 系啊， 想就 买 架咁样， 系啊，好啦，我哋听听众电话啦，Hello， 阿。小姐， 系啊，诶，肥妹啊， 肥妹啊， 肥妹 先系啦 ，Hello， 肥妹，你好啊， 你好， 听唔听到啊？ 听到啊， 听到啊， 你好， 你好啊， 系啊，系啊，你点啊？点啊？有咩经历啊？ 我经历系好多年前噶啦，我嗰阵时我件货物就系我肚里边嘅 B B 咯， 哇，呢个系无价之宝嚟噶噃， 几多个月啊？嗰阵时 系咯， 嗰阵时因为我叫得肥妹啊，我身形系大份过阿片嘅， 真系。 是 即 是 客 气啦。是啦 真是客气。二字头的磅数都。 OK， 好好好。 咁跟住我个肚已经是成七个几百个月的啦。 小老保咁的啦应该就都是咪 是 好大肚啦。 我小朋友出世都超过10磅的。 哇好啊够营养啊好啊。 咁我嗰时就係坐住一架小巴坐双人位嗰啲呢。 o k 咁其实嗰啲屋村嗰啲循环线嚟嘅啫。即係其实可能某一个站去到某一个站好短嘅。咁我就喺某提前一个站落咗车諗住落车。好多人落车嘅。咁点知我隔离嗰位先生呢我唔該咗佢啦，咁佢冇任何意識，就係打側咗個身咁樣諗住。 哦，好傳統啊，好典型 啊！你打側個身咧，唔係佢打側個身，你其實都論盡你入去，因為你想肚子旁邊 都論盡，係我陀住個肚，咁係 咯。 正常我係要佢起咗身，俾我褪出個 係啦， 少少褪出氣到身， 係。 咁佢都冇任何意識喎，但係 咁我已經唔該咗佢，佢唔喐，咁我又驚啦，我怕死啦，咁我又唯有坐翻低。 哎呀，真係啊，先 至落咯，係啊。 我覺得呢個唔係尷尬嘅事件，我覺得呢個 係佢尷尬，係 佢衰啊！直情你點解已經係 佢識尷尬，佢會起身俾我。 係咯，做乜嘢啊？ 其實贏一樣咁都好合理啊，係咪？ 其實佢怕麻煩， 佢又唔係冇位坐， 佢怕麻煩啦，又要企起身啦，又要行開一邊啦，又要等你出嚟啦。你明佢諗乜㗎？但係唔啱。数噶嘛， 因为唔系咁啊，肥妹你个咩身形啊，就讲紧一位孕妇，如果系有七个月嘅话咧，其实个肚应该唔细噶啦。小巴嗰个位咧，其他嘅朋友应该都会起身样一样咁，会唔会合理啲咯？系咪？ 结果你真系要坐到去，即系可能总站啲人走晒先落车。 我就系谂住横掂过几个站都系总站就算啦，因为其实我落车嗰个站已经好多人落咗噶啦，但系佢唔肯起身俾我，变咗可能胆少啦，因为驮住个 BB 咧，始终个心血少啲。 即系你唔够胆， 你带我一除，我唔得，我唔得。 哦，我明。即系同埋你又觉得你冇理由夹硬贴住佢个身逼出去噶嘛，又唔想咁做， 即真系会好近距离接触噶啦就。 系啊，但系你讲呢个咧，其实系搭呢个公共交通工具，特别系小巴咧最常见噶。譬如咧，可能调转系你拎住咗两个送袋，咁你想入去嘅时候咧，其实你望住，譬如话咧，可能嗰个系一个普通嘅西装人嚟嘅啫。即系佢冇乜加累嘅，佢如果让俾你坐喺入边咧，你坐出边系最 perfect 嘅， 啊会方 便咗嘅。佢偏偏咧，佢就系打侧个身你入啦，哇！跟住你拎住嗰两袋送篮，你夹硬就要穿过佢，然后逼入去再坐低咧，论尽到不堪。 其实大家都唔方便。 系啊，但佢就宁愿咧，我有阵时都唔明个心态咧，可能佢唔中意坐里边啊。是不是觉得逼啊定是什么呢？ 不是，我觉得很多原因的，有些人可能就是知道其实我很快落车。 是啊， 如果未一直 在又到他走 出去。不可以只怪晒他，我走出去的话大家又会有另一 个情况。 但是如果是呢，一就不要只打侧身咯。因为你宁愿你宁愿起起身咯。不过又衰的，你知道小巴呢他不会等你的嘛。一人上了车棒到门就闩呢。那个人又很难起身，哇就跟你慢慢即是让位啦。尴尬真 的。一些礼仪咯，我只系会觉得 系啊。肥妹，而家你冇再遇到啦嘛，系嘛？应该 冇三一个够啦，唔会再遇呢啲 嘅。好啦，好啦 ，OK， 好啊，多谢你电话， 多谢你电话，肥妹 ，thank you， 拜拜。阿天，你嗰阵时系咪最极端都未试过咁 啊？ 啊，我冇试过呢啲嘅情况嘅， 系咯， 我只系。唔係，有真係冇喎，好彩地應該，我呢啲事情比較少，因為我真係好大隻嘅，即係駝住個肚嗰時都，同埋就算未開始現肚，我都成日駝住個肚嘅，即係 未現肚就扮孕婦啦，即係你， 係我做駝住 嘅 ，OK， 但未現肚 咁做咧， 唔係咁即係都衰， 即係話俾人聽，哎呀，我攰啦， 哎呀，條腰好硬啊， 好攰啦，真係 想坐嘅， 係啊 ，OK， 好就聽聽眾， 嗰次真係冇咁。 好啦，好，再听第二个听众啦。 冼女士啦，今次系 1473，冼女士。 冼女士， 系 你 好 啊， 冼女士， 系有啲咩情况出现咗啊？ 有一次咧，我咧就搭地铁啊， 系 啊，搭地铁咧，你遇到啲龙眼， 龙眼， 龙眼，嗰啲龙眼咧系我自己种植出嚟嘅， 哇，好新鲜咯， 系。我又顧住待產喎， 係仲有待產。 啲龍眼咧一埋站嘅時候咧，戳一戳咧就下半截實落地下。 我頭先已經想像緊嘅啦。 咁啊變咗好似仙女散花咁， 好壯觀啊！ 都係 係啊，跟住咧， 跟住我都唔知點好尷尬啦，咁多唔知點執啦， 跟住 唔執就好似 又唔得喎， 唔得心啦， 係啦， 是咪係？但係執我都無從執。都唔知點執， 結 果咧成車嗰啲人咧，我哋都好斯文嘅，啲 OL 啊，同埋著啲西裝嗰啲男人，嗰個係咁幫佢執龍眼， 好壯觀啊！成個車廂啲人執龍眼，你諗下嗰個樣， 又真係 有到我咧就好緊張，其實我就唔，即係本來咧我願意咧，哎呀算啦，由得佢啦，執緊唔酸咁，但係又唔可以喎。你搞到人車廂咁樣樣， 係啊係啊， 又真係唔可以唔執啊！又真係， 因為太多啦嘛，你知你買龍眼就唔會得兩粒噶啦，你三十幾粒都散出去啊！真係 自己種噶嘛啲龍眼， 上出去嗰啲龍眼係我自己種噶嘛， 係啊，心血。 我話諗住摘落嚟俾朋友食嘅， 哦， 點解啲車廂跌到成車廂？ 係。 嗰次咧，我就真係好尷尬， 唔使尷尬，你幫咗 又唔係。 都帮你执晒嘅，结果都 你有冇话咁我请你哋咧？你哋都执咗啦，我自己种噶咁样啊嘛。 你自己执翻去自己食啦，咁 系啦，执得好，执得好啊嘛。 都易得搵地方捐啊， 唔使嘅。喂，执得耐唔耐啊？有冇成个站先执得晒？ 架车又停低俾你执啊？ 因为我好多 地铁嚟噶，地铁嚟噶。 我隔篱嘅座位系冇人坐，我手上有啲住袋橙，我拎住啲生果，咁啊于是。成袋系咁啊，送出去。 其实如果计翻转头咧，跌袋橙仲抵啲，因为相对你好少 啲，容易啲执。 系啦，你又唔会 咁多只啊， 同埋你好少买卅几粒噶嘛，咁可能跌四五粒咧。 卅几粒啊，成三斤， 都三斤。 三斤 啊！我想讲佢个仙女扎散发到真心壮观。 冚唪唥起一粒粒咁樣，咪變咗多咯。 係啦，即係佢又唔係一抽喎。 哎呀， 明 白。係啊，真係好尷尬。係 啊，史女士多謝你。 好尷尬啊！係 啊，唔會唔會。 唔怕我 啲啲嘢。 香港好多好心人啊嘛，個個都幫啊，所以就唔使擔心㗎嚇。 係啊， 多 謝曬史 女士，拜拜。 轉頭繼續聽你電話18723881872388啦。網上留言都冇人歡迎啊，搭公共交通工具拎呢啲唔同雜物嘅尷尬事啊。 着圈筒画个集，用一天历险都不怕。跳过了边界，以少女姿态，哪怕最恋很怪，如何能让你变一位少艺？原来梦亦会快乐到越笑，会越伟大。跳过了边界，以跳脱姿态，跳过最急风大，而学习变威，看色则变迷，而奇幻到一起梦，要学想放大。 时候你真系想讲个 get away get away 啊，快啲走啊，快啲走啊！李正君啊，新歌啊 get away， 电话旁边亦都继续有听众啦吓， 都系女士们 啊吓。好啊，你系边个啊 ？Maria， 你好 啊 ，Maria 你好， 系 啊， 你 好啊， 点啊点啊点啊， 系咁样嘅嗱，我而家几廿岁啦，但我回想翻咧，我十几岁、十三四岁时候咧翻学啊， 系 咁诶，一次翻学啦，咁我就要搭巴士啦。咁啊，嗰陣時巴士嚟咧，啲人冇咁有秩序嘅，哇！成班人咁啊， 即系冲上去个车 门撑 上车嘅。 O K 系啦， 排队嘅 系，咁啊争到啦，系咪争到上车？咁有两级咯，咁我就上去啦。但系咧，我都未入到车厢咧，我其中一只鞋咧，可能系啲烂老鞋啊，甩咗出嚟跌咗落个街度。咁 人就上咗车， 甩咗落去， 鞋就漏咗喺条街度。 系啊系啊系啊，都冇啲鞋点行啊？点 仲有一只嘅？ 咁啊，闩咗门啦，已经。 未啊，仲有好多喺我后面好多人争紧啊嘛，系 跟住点算啊？ 咁我梗系即系想行翻转头啦，系咪？咁我成个人咧，我系要调翻转个身，想落翻个巴士。即系着翻对鞋噶嘛，但我就即系转身啦，但系后面嗰个人咧就唔知噶嘛，系咁拱我上车， 因为你就逆流， 我同佢搏斗咁样， 啱啊！你逆流而出啊嘛，因为 即系我个样咧，唔系我个面咧就系对住街，即系准备落车，但系咧佢系咁就拱我上车。佢就撩起咗我条裙啊！ 哎呀， 我不单行啊，老夫子啊， 我两只大髀凉浸浸嘅。 Oh no！ 但嗰阵时好细，你话十三四岁啫， 系 啊。 呢个真系粤语长片啲桥段，即系撩你嗰个唔系谢贤就胡枫噶咯，跟住就话：哎呀，你做乜嘢啊？咁样系咪啊？ 我想执一只鞋啫，你 撩到好高，哇！尴尬到我。 咁你咪宝珠姐咯，跟住应该就有段情缘噶咯。咁最后点啊？ 唔知咁 执唔执翻只鞋啊？执唔执？执 系啊！咁我即系拱开佢哋咧，就即系落咗车，我就梗系要着翻只鞋啦。我都唔淤到我都唔敢上嗰架车。 哦，咁都正常嘅，真系。 系要紧系啦。 喂，名副其实系裙拉裤甩咁样嚟啊！真系。 几鬼远系啊！所以到而家咧，我上车咧，如果我嗰对鞋系烂老鞋咧，我都要好小心行慢。即系不过而家啲人咧上车都系礼貌在 先嘅。 会 嘅， 大家会跟住条黄色线排队，咁好啲嘅会。 系咯，我谂应该唔会再搞到要甩裙咁惨。 多谢晒 Maria 你嘅电话， 多谢 Maria。 OK，thank you， 拜拜。 Maria 呢个例子咧，我谂起另外一件事，我曾经记得过嘅。 你有甩过啊？ 唔系，有人咧即系古旧啲啊，都系搭呢个九广铁路嗰阵时讲，即系仲要系讲紧月台同埋个火车咧， 条罅位咯， 条罅位好阔噶嘛， 系啊， 一试过就。试见到人啊，咁样哇，好惊险啊！其实即系阿爸爸妈妈咧就拖住个女女咁样，但我谂嗰个女女应该都有七八岁噶啦，一只脚跌咗落去条罅度，佢就 L 字形，一只脚就入咗车，一只脚喺条罅度，但一我哋喺后面嗰啲见到就全部一齐，哇， 摄住咗啊！咁啊， 但系下一步镜头一转，因为爸爸妈妈好好身手啊，逗住个格拉的 from 一声已经咧完整地带翻个女入咗个车入边度。 当你就呆咗嘅时候， 系啦， 爸爸已经救咗个女。 即系我哋系后面全部一齐做咗两个声啊！ 哇！个阿爸可能话咧惯咗啦，肥妹仔又出事啦咁样。 即系嗰个画面，我到而家都好记得。 真系，我都试过见啊一次。 你都有跌到，你唔会噶？ 唔系我，唔系我， 多 咩？系讲紧咧，就系有一位女士，佢喺。出九龙塘，我要去，我去旺角东咁样啦。跟住出嘅时候咧，佢又比较细粒嘅时候咧，喺人群中，你知好多人走噶嘛。 见咗佢，直情跌咗落去啊！ 直接嘣一声甩咗个位落去，跟住咧佢嗌啦，咁佢侧边咧即刻有啲人即刻扶住佢。好彩就未去到即系真系插咗 落去。 如果唔系真系大件事啊！认真。 哇！佢可以细粒得咁紧要啊！ 阿田好羡慕， 系啊！你真系好羡慕喎，系咪土姐嗰啲嚟噶？系。 系嗰条罅阔得好紧要啊 ！OK， 好啦，我哋再听下个听众啦，你系边个？ 我系陈太啊， 陈太你好，风吹快活人， 系啊，大家好啊， 你嘅经历系如何？ 我嘅尴尬事情咧就系咁样嘅，嗰日应该系上个月啦，我买完餸就搭绿色小 van 小巴翻屋企，咁上车嗰阵时咧单边座位已经冇晒噶啦，剩翻啲双座位，咁我揸住餸，咁我就坐双座位嘅出边嗰个位， 走廊位。 系啦，系啦，咁跟住咧，因为仲系落紧雨嘅，咁我入边嗰个位咧有少少湿咗嘅，总之全部两个位嗰啲入边个位都湿湿地噶啦。 系。 咁跟住咧，最尾一个人上车，嗰个人咧个身形咧大约系中学生咁嘅身形啦，男性嚟嘅。 系。 咁咧就 一定是坐我那位啦，因为已经剩下那个位啦。 嗯。 那我就不会坐一边给他入的，那我站起身给他入的。 嗯嗯、 是是那站起身给他入呢，点不知我站完起身呢，他一坐坐了我的位置一半。 哦。OK， 即是坐在中间咁样啊？ 系咪啊？即 系 佢要避开里边嗰个水渍啊嘛。 系啦、啊，但系其实佢嗰个水渍好少噶咋，同埋佢手上系揸住报纸噶。 哦，即系佢可以戰啊，或者用好多方法避免，但 系佢 都冇。 但系佢冇咁做到，佢坐咗我个位置一半，咁架车已经开咯，我要即刻咧坐翻落去，但我只系坐到一半咋。 哎呀！ 跟住嗰个人咧，仲细细声同我讲：，咁我哋要亲密啲啦。 哎 呀， 我话唔系啊嘛， 呢个唔系尴尬，呢个系骚扰事件嚟 嘅。佢呢个摆到明抽水喎。 我即刻觉得唔妥喎，但系我仲未发现乜嘢唔妥，咁我即刻大声讲：，哎呀，我冇位坐啦，我就嚟跌出啦，架车喐紧噶。 系系 系，系咪要揽安全带噶嘛？ 跟住咧，佢咧就佢仲即系佢仲未识得收手啊！佢只脚咧，佢个只脚个大髀系挨住我噶。 哇！ 但系我已经坐一半噶咯， 明明明 一半位坐， 即系佢得寸进尺啦。 系啦，佢挨住我，跟住咧，我好大声讲，我要俾人个个听到，但我当时仲未知道佢系想博我懵嘅。咁啲人咧就话、 哦：， 哎呀，唔好嘈啦，咁讲、 哦。 哦， 仲叫你唔好嘈。 因为佢哋以为只系为咗位嘅争拗，就唔知原来佢系做咗啲非法嘅事。系 啊， 系啊， 但系其实我唔识得，我唔识得讲话俾其他人听话，佢想博我懵咯。咁。之后咧，啲人就系识得叫我唔好嘈咯，唔好出声咯。 O K， 诶，咁一个女仔 咁呢 个 男人咧，仲卑鄙到咧话，哎呀，而家呢个时势唔好心情就系噶啦，你唔好再嘈啦，咁讲， 仲叫你唔好嘈啊？ 系啊，跟住咧，跟住我好嬲，我好嬲啊！但系嬲到咧唔识出声啦，已经架小 van 咧，小巴咧仲系继续行紧，跟住有一个年长嘅坐单边位嘅女士，可能意识到啦。 系。 佢系好好心，佢同我讲话，不如我同你调位坐啦咁样。 咁、 但系我咧就，我觉得我唔可以退让，我唔可以忍让啦。咁我就冇同佢调位咯。跟住呢个人咧、想博我懵，呢个人咧就即刻嗌话落车啦，已经。 O、okay. K， 其实我觉得，你下次可以 半个钟头落车。 系啊，你可以试下同车长讲啊，即 系、 就是、 你可以企起身，我 车长一， 因为隔篱嗰个人问题咯，系咯。 车长一直都冇出声，一直系咁开车咯。 唔系，因为可能未车长未必见到个情况。嗱，我自己唔系一个专家啦，我都唔 系 一位女士啦。但如果咧我遇到你咁样嘅情况咧，我会讲唔好意思啊，先生，你个大髀太贴近我大髀啦，系咪冇呢个需要咧？ 系啊， 你讲嘅系一个事实嚟嘅，唔系要嗌交或者系咩？只系讲嘅一个事实就系、是、你嘅大髀太贴近我大髀，系咪冇咁嘅需要咧？即系自己心平气和地，大胆地讲咗一句说话，希望可以帮到。当然唔希望你再遇到咁嘅情况啦。 系啊，系我哋多谢。最后呢个听众电话嘅陈太电话，所以公共交通工具上面咧咩问题咩状况咧都有机会可能遇到嘅。记住，我哋一间咧嘅广播发射站嘅接收咧可能会有少少影响嘅。FM 96.0 嘅朋友咧，切记忍让下啦。唔该晒，听日见，拜拜。